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的治愈法宝是 伤痕满身口，讨厌这个人，寻找时间中 继续佢音频治疗单曲系列，令我最感兴趣嘅咧，当然系想知 Jocelyn 今次又用咗咩音频治疗乐器喺编曲当中咧？答案就系水晶钵，为歌曲带嚟一丝清脆嘅声音。作曲陈明喜、柯振峰，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柯振峰。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明喜《放下的频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点11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朝翻嚟嘅时候咧，林慧喺路上面咧就遇到一啲嘅少少嘅雨水啦，咁啊，所以咧驾驶人士咧如果在途中咧都要注意路面嘅情况啦，同埋咧都要慢驶，俾少少耐性。即使咧而家呢个钟数咧可能系准备收工又好，或者系咧准备开工都好咧，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晨光每日一格， 嚟到星期三咧，即系一个星期过咗。如果系打工仔嘅话，翻星期一至五，觉得去到一半中段嘅时间啦。好多时咧，人到去到中段嘅时候咧，就会冇咗一开始嘅嗰股冲劲，但系又可能觉得目标都仲有啲距离。到底喺中段嘅时候，应该抱住一个乜嘢嘅心态呢？好多时咧，去到中段嘅时候，就会唔记得咗到底当初点解会开始做呢一件事，但系又觉得咧，好似目标嘅距离咧有啲远，当中会有啲恐惧同担忧，唔系好有信心继续向前行。呢、这个时候咧都要睇一睇你到底身边有冇一啲嘅团队或者一啲嘅朋友互相支持啦。好彩的话咧，可能你嘅团队会俾到一啲指引你，令到你继续跟住个大方向一路前进。不过总有啲事情咧系自己一个人完成，例如可能你创业嘅话，你就已经系马首是瞻，个个等你话事听你之笛。咁呢个时候你个方向感应该要好强至得噶。但系人总系会有行到一半就唔知道自己应该向前、向左、向右行嘅问题。咁呢个时候到底靠啲乜嘢嚟揾翻自己嘅方向呢？呢、这个时候咧，可能之前辛苦经历过嘅事情咧，就会对你有啲帮助同埋警醒嘅作用啦。谂下自己一路走来嘅时候咧，一路走来有啲乜嘢经历啦，或者有啲乜嘢嘅启示，人咧都可以喺自己发生过嘅事情当中学习同埋得到一啲新嘅启发嘅。如果自己有呢一个嘅警惕嘅话咧，其实几时开始继续努力同发力，其实都唔会迟噶。

听过来自草蜢的《世界会变得很美》。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 Coffee Time。 每个人心入面都有一个横财梦，买下奖券啊，希望可以财神爷眷顾一下，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千万甚至乎亿万富翁添。喺外国有一个嘅太太，佢就发文分享，原来佢喺八年之前中咗彩券，意外中咗头奖，当其时咧就系48万美金。啊，佢选择咗隐瞒佢嘅丈夫，直至到今年三月，因为一封嘅短信，哎呀，事败，老公啊，梗系嬲嬲住啦。问翻呢位太太，原来佢喺2014年8月买咗一张嘅奖券，啊，估唔到中咗头奖48万美金，得到呢一笔意外之财，佢咧当其时非常之惊，冷静咗落嚟之后，佢就决定隐瞒当其时嘅男朋友，即系而家嘅老公，因为佢认为对方只会将啲钱使喺不必要嘅事情身上边，佢只系为咗大家好，唔想乱咁使钱。呢位太太亦都继续话。他更加在新的银行那里开了一个新的账户，将这一笔的款项存了进去，跟着更加找了理财的投资顾问，学习怎样投资企业和房地产。就是这样，这个秘密就收埋了8年了，期间他和他的老公都结婚了。直至到今年三月，哎，估不到他煮着晚饭的时间，手提电话一响，他又赶不及去看了。他老公一望的时候，哇一声，为什么这么多钱的？他老公竟然见到他的银行户口有成100万美金。老公就即刻呆咗啦，之后问一问佢：喂，点解我哋会有咁多钱噶？呢位太太见隐瞒唔到啦，于是乎咧就讲个真相出嚟啦。老公听完之后的而且确系嬲嘅，咁但系佢哋两个人沉默咗几个钟之后，老公就话到啦：唉，其实都啱嘅，唔紧要啦。当其时如果俾我中咗啲钱，我话真系买埋晒啲无谓嘢嘅。老公啖气就消咗啦。呢位太太亦都向对方坦诚，第一时间仲未话俾对方嘅原因，老公更加接受咗添。这件事就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和感情，但是如果你又中了彩票的话，你又会怎么做呢？如果我的话，我当然是第一时间上缴，因为我都是那些中了钱不断乱咁使的人来的。 就算我看得到世间的财宝，但你却说要我知道是永生的道路，是我在罪人时，你赐我中宝。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却说要我知道，别为人事而烦恼，在绝望里投诉。只要有望住，哪怕会迷路，上帝早已预备，我不相信运气，即使风光明媚，但却不是你预期，上帝早已预备，至少我不被遗弃，难得你只要有望住，哪怕会迷路。 但我没有忘记，上帝早已预备，我不相信运气。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星期三成语百科同大家今朝早讲下呢一个咧，先唔开估系边一个成语，讲咗个故事先啦。在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经常都打仗，而两个国家的人民都视对方为仇人，一见到梗系好唔中意啦。不过有一次啦，真系咁啱得咁巧，两个国家嘅人咧咁啱坐埋同一条船过河，大家都应该谂到会有啲乜嘢嘅状况，肯定大家都系好唔中意噶啦。啱啱开船嘅时候咧，喺船上面发现咗对方系吴国同越国嘅人嘅时候咧，两边嘅人都互相咁样擘大对眼望住对方，一副好似咧准备要打交骂战嘅场面啊！不过呢真係都唔知係好彩定唔好彩啦。驾船去到河中央嘅时候呢，竟然突然之间遇到倾盆大雨。驾船呢就一路越嚟越入水，开始呢可能要翻侧，又或者甚至乎要沉船喎。喺呢啲危急嘅关头呢，通常大家呢都会唔係好记得啲仇恨。不过佢哋又真係选择咗保命嘅关系呢，所以就唔再諗同对方嘅仇恨，諗下不如一起保命好过啦。於是乎咧就互相帮助，互相救助，咁啊咁啱线咧就真系可以咧发挥到呢一个精神啦，合力咁样咧稳定咗船身，先至可以咧帮助大家逃过咗呢一场天灾啊！最后当然系安全咁样到咗对岸啦。所以今朝早要讲嘅成语就系呢四个字：同舟共济。就算咧唔系好朋友，都一样可以一齐经历，一齐咧安全平稳咁样度过啊！遇到一啲突发事嘅时候，好多人都会讲呢三个英文字 ：OMG。不过今次系 Oh my grind。 Stressed out 要这半晚松绑。要应对外界 ，but I can't go on。Feel the thing 却自觉孤独 ，no。世界有我细个一派 ，no。日日夜夜每一秒钟冇得放空，别播 Camango。太多气氛，太多噪音 ，can't leave me alone。每一句都会谂，太多揣摩得太深。以前小姐盖章扎金，努力捕捉咗对话，维活着不。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 假装假装指引， 被定外女是罪。 假装假装得到， 渐渐自觉疲累。 On my grind， 入夜未想闭目。 On my grind， 现实仍需继续。外在未入视线，包装摆出表面，事实活着就似活在滤镜入面，最实在的片段。你我惯了遮掩。Sick of the gram, I'm not for none. Messages got me sick of off and on. It's part of the race, it's a part of us. Our gram selfish, sick of the drama. Home train, I'm not searching for me. 放上网，先知个 real girl feel 搞笑真开朗。Future fall, 我知喺度。Cause I'm not forever grinding, we doing this for. 努力捕捉对话，维护着不怠慢。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世间 ，On my grind，On my grind， 撑起挣扎一瞬间 ，On my grind，On my grind，Keep grinding 适应这世间 ，On my grind，On my grind， 有个先生也都调查，做个最后尾单，想 stay home alone， 就给我 free。

你就决定。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很简单，大家快点登记吧。 努力啊，向太阳奔跑啊，加油啊，香港的足球小将。一起支持我们的年轻足球员，认识香港超级青年联赛每一个球会，电视节目《我们的超青联》，深入介绍各队阵容、组军方向、专业培训以及各队幕后功臣。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一起撑香港新一代足球员，撑我们的超青联。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朝早咧，林伟继续扮住白元浩先，揾下钟哥、哦。Hello， 早晨啊！ 诶、哎，点解唔系电话声嘅？ 今日呢个视像电话啊，即系直头见到样咁样啊， 几好啊，面对面、哦， 面对面咁 样 啊， 系咯。 你又话诶，做咩啊？有少少雨，我翻嚟嘅时候好大雨啊！ 哎呀， 即系大 家，个区分唔一样啊！ 诶、哎，咪又嗰句咯， 乜嘢啊？ 局部地区性， 唔系因为你出路遇贵人啊，所以你有贵人咧喺左近咧一路照住你咧，你咪好鬼大雨咯。咁我冇乜贵人咧，咁我咪冇乜雨。 唔系，我从来都唔觉得呢句系啱嘅。 点解啊？点 解要遇贵人啫？ 嗯， 我就系贵人啦。 咁啱啊，咁啊啱啊。我希望阵间呢度咧都可以落大雨吓。 系啊，咁啊诶，好大雨啦。咁大家诶、我而家个雷暴警告好似到8:00+啊。 系啊，8:15啊，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 所以呢样嘢你唔好唔信。我想话唔好唔信邪，呢、這个人唔好唔信天文台。 哦，系、啊。 早两日咧，我咪话想洗衫嘅、 嗯， 我终于冇洗啦。 系你嗰日纠结紧，到底今日洗唔洗好呢？好似星期三会落雨咁、啊、样。 就系、是、星期三，今日星期三咯、 啊， 就落雨啦。 咁你有冇洗到？ 就谂起我琴日谂住洗车。 嗯 冇洗车 嗱、嗯， 果然咧，唔好话你唔信天文台， 相信科学嘅人咧，自然就喺生活上面可以便利咗好多啦、 啊， 就唔会猛等。哎呀，洗完衫添，点解又唔干 嘅？系啊，所以噏到臭啊，屋企啲嘢即系冇办法啦。 都有呢个情况嘅，真系。 天文台而家话去到礼拜几啊？呢、這个落雨嘅情况，好似下个礼拜咁。 嗱，佢个展望咧就系话明日即系星期四啦，间中都系有骤雨。星期五咧天色又好转、 嗯， 但系中秋节同埋翌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嗱，我系唔中意诶听呢啲啊，咩叫做间中有骤雨？ 系啦，同埋短暂时间有阳光，即系几短暂咧？ 唔系啦，嗱，间中有骤雨，短暂有阳光， 好鬼鼠啊件事！ 嗱，呢个唔系我讲嘅，唔知边个讲嘅啊？即系讲咗等于冇讲 哦。 间中有骤雨，咁、 即系落下唔落下咁咯？ 你睇唔睇到啊？你睇到嘅时运高 系啦，你睇唔到啊？冇，唔知啊，可能有或者落咗啦，应该间中啊嘛咁。又 OK 喎， 隧道前又冇， 过 咗条隧道就有咁样，你冇得讲啊。 然后短暂时间有阳光，你谂下日光嘅时间已经唔长啦，咁到底个短暂系到底系几时咧？会唔会系我哋喺室内即系睇唔到嘅时候就已经出咗太阳咧？ 不过认真同所有嘅揸紧车嘅司机大佬讲声天雨路滑，因为我翻嚟嘅时候都见到有一啲交通意外啦， 已经系啊， 咁所以大家一架大货车咁样啦，都自炒啊， 哎呀， 系啊，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咁特别系呢啲。落咗雨又啱啱天光嘅时候咧、 啊， 你揸车好多时候啲反光位，即系地下反光上嚟、你未必会觉得舒服，又或者入个弯嘅时候谂住同平时一样俾多少少油咧，咁就会出事，大家小心啲啊吓。 嗱，因为我唔系驾驶人士啦、我唔知道到底咧揸车嘅时候咧落雨咧会唔会你嗰个焦点会唔集中，同埋可能会将个焦点转移咗去其他嘢上面咧。 嗱，首先你揸车要保持镇静啦，正所谓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先得嘅。 好彩香港冇落雪啫。 咁同埋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百科。今天是2022年的9月7号。很多时候我都会留意住到底24节气里面的节气发展成怎样呢。而今天就是白露，在一些日历上面大家都见到白露两个字。其实即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来到白露即是说太阳黄经纬就是来到165度。不过原来白露的节气象征住时节逐渐转阴，天气就会比较凉爽一点。而在清晨即是这个时分，如果你走出去还见到有些树叶和花的话，都会有很多的露珠在上面，同时亦都是夜晚的水气凝结而成的。不过今朝早如果有雨水的话就可能比较难分啲，到底是露水啊，定还是系雨水啦？唔讲你可能唔知道，原来白露咧都有一啲嘅禁忌。头先都讲咗啦，天气开始凉爽啦嘛。咁到底白露当日同埋过后嘅日子，又应该有啲乜嘢要注意呢？首先就是着衫方面啊，着衫方面就不要着得太过暴露了，因为白露之后天气就会转凉，所以穿衣服就不要太小布，或者裤不要太短，背心又不要太小布啦。外露的话就很容易会感染着凉的啦。第二个禁忌就是开始要喝一些暖的东西，不要再喝冰水了。因为白露天气转凉，所以如果再喝冻嘢嘅话就好容易令到个身体会有头晕，又或者系发冷，因为个人寒气过重。好啦，咁你以为做运动系好啦，不过咧都一样要有注意佢嘅作息休息调节下嘅，因为咧白露嘅日子之后咧，如果过度运动嘅话咧，佢就话啦，人嘅皮肤毛孔咧就会变细，如果过分剧烈嘅运动咧，就好容易会令到气血循环唔好，身体嘅代谢反而会减慢，造成咗咧身体里面咧会有啲淤塞嘅情况，继而影响健康。好啦，当然如果仲有啲人咧，而家系开紧冷气的话咧，亦都要注意啦。因为如果你开冷气瞓觉嘅话咧，那个温度就唔好调得太低啦。因为身体咧喺白露过后，就容易喺夜晚时候咧，那个寒气会特别犀利噶。所以如果再加埋吹下冷气啊，咁样咧，就好容易会流鼻水啊，手脚冰冷，体质循环都唔好啊。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记住夜晚睡觉的时候千祈不要敷被、其实这个是不是应该成日都啱用呢？因为夜晚的天气开始较凉，如果睡觉的时候不盖被就很容易令到寒气入骨，这样对于筋骨酸痛都会造成一些不良的效果。所以你说二十四节气每一个节气都有它的传统智慧的，如果我们都可以多些去看一看这些传统智慧，其实对于健康啊保健都是一个很大的作用来的。今天来到2022年9月7号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听过刚才讲的这些重点，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些注意作息、运动、饮食各样东西，如果样样东西都做得好的话，相信你的身体都会很健康，亦都希望听着晨光第一线的你可以越活越年轻。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邀请到咧就系啊，我哋嘅注册社工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啊 ，Circle 上到嚟， 系啊，圆碌碌又嚟啦！ 今日有啲咩快乐 tips 送俾我哋嘅听众，等大家可以喺翻工嘅时候都减下压咧。 今日见到呢一个咧，有个快乐七色， 系 每一年啊都有一个叫做全球快乐报告噶嘛。 我以为你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全球快乐日添，就系、是、 我想讲下咧，即系点解我哋咁需要快乐咧、啊？先讲下啦，每年都讲紧嗰啲国家边一啲排第一啊，香港排第几啊， 成日、都见、啊。 咁我又考下你啦，你 芬兰、丹麦通常都系头嗰几位。 你成日都讲报呢啲嘅，我有听你做节目。咁咧， 我都系想大家开心啲啫。 156个国家里边咧，你估下边个排第一啦？边个国家排第一？啱喎， 系嘛？芬兰 系啊，跟住咧都系嗰啲北欧四国系嘛？ 跟住丹麦， 丹麥跌咗啊！ 跌咗啊！但係都係 top four 嘅， 係 top four 嘅，係啊 ，top five。 top five， 因為丹麥第五啦，仲有咩？挪威。 挪威啱， 挪威啲人食三文鱼啊，冰岛， 耶， 系四个咯、啊， 同埋新上嚟噶， 新上嚟添啊， 系啊， 都系喺北欧噶， 原先应该系瑞士嘅， 系， 但系咧，自从我睇完节目话，其实原来喺瑞士生活得比较新，即系都困难，因为嗰个指数好高， 我喺瑞士啲好贵噶， 唔知系咪因为咁佢跌咗一位，俾另一个国家爬上嚟啊， 系， 就系荷兰， 系咩？ 系啊。 呢、這個我估唔到喎、 啊，真係估唔到喎、啊，我真係呆咗。咦，唔通荷蘭真係有好多嘢玩？ 唔通荷蘭真係好多嘢可以聞同埋試嘅？ 所以快樂係咪？咁即係有啲唔好嘅嘢就唔好試啦。咁但係咧，原來即係頭五位啦， 快樂聽音樂啦。 你會即係瑞士都俾到一個即係牽示我哋就啊，原來生活嗰個指數高咧都有少少影響啦。不過佢一科技國家咁，相對亦都喺其他快樂嘅地方都揾得到。呢、這個指數都話俾我哋聽，喺香港生活又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啦。咁但係比起北歐四國，比即北歐一啲嘅先進國家咧，都會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啊。因為香港始終嗰個物價啊，即係好多其他嘅環境啊，咁、都 居住環境啊比較上大問題啦， 土地問題啊嘛咁樣。咁但係咧喺美國咧，即原來有一個著名嘅心理學家啊 ，Martin 啊，都喺1998年嘅時候咧，發展正向心理學裏邊咧，透過一啲科學方法咧，就一啲研究我哋人類行為啦。咁咧佢就得出咗咧，都想同今日同大家分享咧，點樣有助有一個快樂嘅人生。咁咧佢就寫咗有7個 point。所以我哋叫做快樂七色，希望今日同大家分享完之後，希望都感染到一啲嘅快樂啦。 大家識唔識耍呢七色啊？ 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啊，我記得之前咧我都有分享過嘅，就係、是、咧感謝同埋讚美啊，即係原來令到快樂產生咧，識得感謝同埋感恩同讚美咧係好緊要嘅。你點樣可以做到咧？揾一個機會去簡簡單單 say 個 thank you， 多謝一啲人。呢、這個我之前都有講過嘅，就係、 是、 鼓勵你去寫一封信啊嘛， 哦、 寫一啲字俾你身邊嘅朋友。 唔好打，用寫 手寫係 old school 啲，唔係啊，寫睇字跡都好開心嘅。同埋有陣時候我自己都好中意畫公仔，一張便條啦，寫一張感謝卡，呢啲小朋友可能會多啲。我仲收到小朋友嘅聖誕卡係超級開心。咁啊嘗試去做一下呢個其中一式，就係、是、寫感謝卡去多謝一啲人。我媽媽咧就成日做嘅。好得閒會打電話俾啲老朋友出嚟飲茶傾下偈，即係又會就交流一下，要感謝下佢，即係以前係點樣，你幫過我咁，佢哋都仲係會講緊噶。 哦， 係啊，咁我又覺得我都要向一啲長輩學習啦、 嗯， 即係感恩嘅心咧係唔係一下噶、嗯，即係都會記好耐咯。 香港人容易一個感覺就係、是叫做伸手就有。就少咗 即 係 個 grind， 係啊係啊， 佢太容易啦，係咪？ 太容易嘅。 好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佢呢個咁樣寫住，即係健康係緊要嘅。健康其中一樣嘢可以幫到你嘅咧係咩咧？就我哋都成日講嘅運動。 運動 我同小白咧都中意嘅，因為咧喺運動嘅過程當中咧，成日都講啦，會分泌啲咩啊？好嘢咯。安多芬啊嘛， 我驚講錯咗，講錯咗牌子， 咁咧就會令人哋產生快樂嘅感覺啦。咁所以咧、其中快樂嘅第二式就係咧都係 運動， 而亦都令到你咧健康嘅時候咧，就即係自然喺個運動過程當中攞到快樂啦。咁、第三咧就係、是、哇呢、這個都緊要喎，原來要敬業熬業啊！ 哦，係啊，係 啊， 呢個都係噶。 佢話咧，你做一件有意義嘅活動啦，或者你喺你嘅工作裏邊去尋找到快樂啦，喺你即係我咁咯，我講敬業熬業就唔係淨係講緊你翻工嗰份工啦，可能你我哋之前都有分享過，就係話當你去做一件事，無論佢係有回報嘅，冇回報嘅嚇、你都係好投入。喺嗰件事裏邊去做，就算我係做義工，我係幫人都好，我會唔會都好投入嗰件事？呢、這個都係我一個有興趣嘅，我都會有一個目標去做好嘅，咁呢個你個心態都好唔同，即係都會令到自己快樂，係啦。咁呢個就係敬業熬業，係啦。咁第四咧就係佢中意即係有一啲嘅善意啊， 系善意， 系啊，即系负面嘅说话就令人即系容易打沉啦，打沉人哋啊，咁你会多啲去讲一啲正面嘅，咁呢个就我哋都成日去话要去学嘅。 我明 白 善意咧系要用个心去讲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善意嘅说话的而且确咧系令到人觉得系力量倍增，但系咧。我認為係只係在於一個人真係由心嗰度講出啲善意嘅説話，因為社會上面咧太多偽善嘅説話啦。 OK， 好深層次，好哲學啊！你講嗰啲嘢，咁我就簡單啲，無論我同人哋講，甚至我同自己講、 嗯， 都希望係發放緊一個幫到手嘅一個能量。 嗯， 係啦，即係無論我幫自己，我冇量，都有陣時會嘅。即係如果我負能量比較大嘅時候都會打沉自己啦，咁、 嗯、 但係咧就快樂嘅其中一式咧，就希望你可以用一啲正面嘅信、正面嘅説話咧，去幫自己打氣，亦都幫人哋打氣。 嗯， 這個都係緊要嘅一個學習嚟嘅，係啊。不過頭先即係小白講啦，由心而發啦， 嗯， 從自己先咯， 嗯， 係啊，你都想自己好嘅， 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喺社會上邊咧，其中一個最好嘅方法就係、是。少啲欺詐，多啲直頭用個心同人講嘢咧，咁會更加直接咯，同埋人哋感覺到。 有陣時小白讚我某啲位咧，我受噶、啊，我相信佢係好 honest， 好誠實去講嘅。 你有改進，我又好直接同你講；你冇改進我，你今個禮拜都係咁嘅。 咁佢嗰啲善意 老實係咪？ 係啊 ，OK 噶，所以就呢、這個就大家都試下去揾翻一啲讚賞出嚟，去話俾自己聽開心啦。跟住咧就係、是、一個都係講緊助人啊，為善聚樂啊，做善事啦，去幫人啦，呢、這個都係快樂嘅其中一式嚟嘅。係啊，咁你有冇得閒去幫下人咯？我都知道你有 的，我都有啊，係 啊，好， 任何地方都有機會都幫下人咯，因為自己又冇蝕底，同埋我都幾領略到一樣嘢就係、是、施比受更幸福啊！因為你幫咗人咧，你見到人哋開心，其實你得到嘅會仲多咯。即係我係真心感覺咁樣覺得。 不過呢個都係一個學習嚟嘅、啊，因為都睇翻自己嗰、那個即係情緒、自己性格啦，係、啦。咁我知道有啲人可能比較。燥即系点讲咧？会脾气容易大啲嘅、啊，即系会直率啲嘅，都有阵时会懒咯、 嗯。 好啦，跟住落去咧就风云大量啦，你会容易咧 宽宏大量， 宽宏大量啊，系啊，咁即系都明白嘅。即系有阵时我哋同朋友、同同事、同屋企人之间都会有争执嘅、 嗯， 都会有嬲嘅时候啦。我都有嘅，有阵时成日同屋企人，尤其是屋企人啊，好、 嗯、 容易就会 系啊，屋企人 即系发咗佢哋脾气。 其实屋企人咧系我哋最应该多啲笑住对住佢哋嘅。 因为佢哋应该系最真诚去对 系啊，但系我哋即系可能香港人，大家生活压力大咧，就永远都系将嗰啲负面嘅能量就发泄咗喺最亲嘅人身上边。 系啊，咁所 以呢个都好值得反思。 我哋嘅学习咧就系我哋要懂得去接纳每一个人都会有犯错嘅时候， 嗯， 即系都会有过失嘅， 嗯， 咪原谅佢咯， 系啊， 接受佢哋咯，咁。你會令自己快樂啲，係啦，放低咗咧，你就會容易令自己快樂啦。咁跟住最後啦，呢、這個頭先你講咗， 講咗㗎， 就係、是、咧，你要珍惜同屋企人相處時 間。哇！我都話有前 就係、 是、 一個天倫之樂咧，即係珍惜同屋企人嘅對話啦、傾偈嘅時候。呢、這個喺而家嘅即係咁忙嘅社會咧，你要同屋企人去飲餐茶。 嗯、 其實飲茶呢個文化真係好正、 嗯， 因為坐一個鐘。 嗯 你當你擺低個手機啊，擺低個手機，真係同屋企人去傾下家常便飯嘅嘢，其實真 係 好緊要。 我更加愛係咩呢？就係、是、飲茶係以前嘅 style 嘅飲茶，即係啲嗰啲咪 推車仔， 係啦，唔係剔點心嘅，即係你要同屋企人不斷喺度望住啊，喂有鳳爪啦，喂有蝦餃，喂有燒賣啊，咁樣就派個侍者出去攞，就好過你剔剔剔剔跟住食食。即係我明白係咁樣快啲嘅，咁但係。令到屋企人相聚嘅時間就短咗咯。 同埋即係雖然而家你話你仲電視劇啦，都仲有會講話，你會見到嗰啲畫面係一個大家庭食完飯，即係成家人坐埋喺度，即係食嘢又好點都好，我覺得嗰個畫面係即係係值得我哋去學習嘅。 嗯，啱。 好多時都難。除咗做節都 OK 嘅，咁但係平日會唔會都多可以成家人 gather 咗？一食完飯之後喺度傾下偈啊， 嗯、 即係交流一下，其實都真係少嘅喎。 少喎、 啊，係啊，會唔會一齊約埋去？所以我都羨慕有一啲嘅朋友屋企會好啲嘅、 嗯， 即係佢會成家人一齊去飲茶啦， 嗯、 即係去一齊做一啲嘢，係、 嗯、 啊，咁都係一個我哋令到我哋快樂嘅地方。 係啦、啊，咁啊快樂七色，咁啊唔該曬啊精神健康急救導師 Circle 啊，同我哋介紹咗啦，唔該曬，拜 拜。 Bye bye you

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上时间嚟到7:09，收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钟哥。 早晨啊。 早晨 ，Didi。 早晨啊 ，Bobby 钟哥。 早晨啊 ，Didi。 哇！真係開心啊，同阿鐘哥坐埋一齊傾偈咯，好耐啦，好耐冇同一齊傾個偈啦。 既然你咁講，我以後日日都翻嚟咁樣。 好啊，嗱，講得出做得到， 叻言為定，激 獎為盟。 唔係，我日日都翻嚟㗎，不過唔係呢個時候翻嚟。 我哋想笑得咁開心 啊嘛。 咩啊？ 係咯， 我哋平時都可以同我傾偈， 係啊，都可以嘅。 喺空氣中啊，唔係咁好講少少先，講翻交通先。 係啊，係啊， 好啦，咁啊，係啦，咁講翻啦，荃灣嘅西流角路由於有爆水管啦，好耐噶啦，咁西流角路同埋城門道近住豪輝花園嗰段咧，仍然係全線封閉。咁青山公路荃灣段啦，去美孚方向近住豪輝花園嗰段慢線咧，都仍然係封閉啦。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咧，都係改道行駛嘅。咁隧道方面咧，咁啊都係恆常嘅車龍啦。公主道過海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咁今朝早。车龙比较长啲啊，可能雨湿湿啦，即系落个雨地下湿湿，唔系雨湿湿，系地下湿湿。咁啊，而家龙尾讲错嘢添，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啦。咁狮隧出九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咁大家都系啦，即系注意住天雨路滑啦，行人嘅要小心啲，慢慢行；驾驶人士又要小心啲，慢驶。 嗯，我冇嘢 中国，唔系唔咗噶啦， 系啊，睇你有冇嘢讲。好啊，今日轮到我讲啦，好嘛？ 好啊， 我今朝早咧想讨论下咧，就系呢个网络嘅热话，其实早前就讲咗噶啦。啲人咧就有啲人就喺度讨论呢样嘅问题，就系话啊，巴士到站个男童礼让乘客先落车，俾个爸爸咧闹爆。 哎哟， 咁其实我觉得 系佢爸爸嘛， 系佢爸爸， 俾另外一个爸爸闹。 你做乜让我咁？ 系啦，让座嗰个小朋友嘅爸爸闹，唔系让座。sorry 系让佢落车先嘅，唔系坐添嘅， 即系礼让落车先啦，你行先啦。 系咯，其实礼让系美德嚟噶啦，喺公共场所咧，对啲行动不便嘅人士让路啊、让座，其实系想理想当然嘅一个家庭教育一部分啦，啱唔啱先？阿 Barbie 你有小朋友啦， 我会教佢 有小朋友啦， 我自己系小朋友啊嘛。 应该觉得系嘅，心境啊，心境系小朋友。 其实我想讲，你除咗美德之外咧，你都要谂下，如果两个一齐都唔让咧，你总反而可能仲会有意外或者有碰撞。咁不如我就等佢。行先啦， 但有啲人唔中意人让嘅 吓，系咩？ 系啊， 中意争， 即系觉得系我点解要你让我啊？我而家 你呢个例子就比较特别少少，可能觉得 好多都系 咁样。 你唔明男人嘅心态 系咩？ 我明啊，咩唔明啫？ 过咗50岁嘅男人咧，嗰啲自尊心特别 好劲 嘅，即系话做咩啊？我而家唔得啊！你 使乜你让啊？ 即系咁样 过咗50岁，即系50岁之前，我都可以让啊，系嘛？ 唔系50岁之前咧系未立得通啊嘛。 唔系，冇错，钟哥咁。但系如果唔让，咁咪撞埋你度咯。 好有趣嘅，通常咧系两个一齐让嘅， 哦、 即系你又话让我又让，所以咧两个都唔喐嘅，即系你喺街留意一下， 两、个都唔行， 两个都唔行，企都唔知做咩嘢，因为你行先啦，你行先啦，你行先啦，你行先啦， 咁有趣，梗系啦，钟哥你系明星啊，人哋见到梗系让你行先，唔敢行过你前边啦，我哋平民百姓嘅梗系，你行先，好啊，我就行先都咁样咯、 啊。我同阿发哥一样噶， 系 咩？我都行九龙城街市嘅， 亲民我都觉得嘅。咁就事完咧，就系个朋友觉得啊，咁样其实就因为例如你同我系朋友啦，钟哥，你电视发生喺你身上，咁你就同我讲啦。咁我就好唔抵得，咁就同佢發 post 就同大家喺度討論下囉。咁就係事完就係話呢，呢個事主其實隻腳傷咗，就睇跌打啦，睇鐵打，咁就隻腳包住咗喎。咁但係搭巴士嗰陣時呢，由於下層冇位，佢走咗上上層坐喎，咁喺上層最前排嗰位就坐咗喺度啦。咁點解到站嘅時候呢，因為自己行動唔方便啦，所以等啲乘客落咗車，咁就剩返兩三個呢，就係先至跟住行啦。你冇理由咁快中間插隊㗎嘛。咁剩返兩三個跟住行，咁就 點知咧行到嗰度咧，第三個乘客咧就開始咧就樓梯即係沿住樓梯落去啦。跟、住遇到最後嘅乘客咧就係、是、小童，即係個男童啦。跟住個小童咧就向嗰個事主，即係向嗰個腳傷個事主示意話：俾你行先，即係隻手揈一揈啦，你明啦。隻手揈一揈就叫你行先。跟住個事主嘅心底度咧就係稱讚個男童嘅禮讓啦。但係點知咧？跟住之後咧，落到車咧，個爸爸就係咁鬧喎。咁跟住嗰個事主就即刻解釋啦：，先生，其實我冇攝位嘅。佢就鬧嗰個小朋友啦、你做咩俾人哋攝咗位啊？咁冇禮貌咁講。跟住個事主就即刻話：，哎呀，唔係啊，唔關佢事啊，因為見到佢示意俾我行先，我先至讓佢行啫。咁啊叫佢你唔好再鬧個小朋友啦。個小朋友鬧到咧就好驚啦，又唔敢出聲啦。咁跟住咧，嗰、那個爸爸咧仲鬧埋嗰個事主，因為我覺得個事主嗰、那個爸爸都幾搞笑。佢鬧個事主話：我點教小朋友係我嘅家事，唔到理你咁樣咯。 佢又冇講錯 喎。唔係喎，喺佢冇講錯，但係行為係錯。點解咧？其實喺公眾地方咁樣鬧小朋友，其實小朋友係好冇自尊心。第一。第二，佢咁樣做根本亦都冇錯。佢讓一個即係見到佢包咗，即係打鐵睇鐵打包咗只腳落車先啫嘛。讓佢落去樓梯先啫。咁有咩咁大件事？要破口大罵咧？ 有啲嘢我哋唔知啊。可能個小朋友喺屋企日日鬧阿爸咧。 哦，咁呢啲就唔知啦。你講得啱。但我哋當場睇到嗰一刻就係呢一個行為係啱嘅，其實就唔應該咁鬧咯。所以其實每人嘅價值咧，每人嘅價值觀唔同嘅，鍾哥係咪啊？我都好認同啊。每人嘅價值觀都唔同啦，但係人咧係應該擁有基本嘅價值同埋原則嘅。咁呢啲嘢都唔會隨住年代咧同埋文化改變，一定要有，我覺得。 都係啊。係 啊，咁啊，都應該係要禮讓嘅，我都覺得。即係比著我自己去教，或者我自己切身處地，我都會禮讓佢先嘅。 唔理個背後點樣，或者屋企點樣啦，但係當刻佢嘅行為其實真係好正確，鍾哥。 梗係啦。 係啊。 係啊。 我幾驚就唔係啊。好啦，好啦，我哋討論嘅就係咁多啦，今朝。 好啊，非常精彩嚇！我哋又問下奧先，早晨啊，唔該啲。 喂，唔该晒 Didi 先啦，我都 早晨好。 喂，钟哥你又醒啊？ 点解啊？ 出面落大雨啊，咁快又翻直播室。 我翻嚟嘅时候咧都落雨噶，我湿晒你唔知咋哦。 唔系话， 吹干翻啦，而家应该已经 攞翻两件靓 T 恤俾阿钟哥换一换衫先， 真 系。 我真系 咁早翻嚟，即系有啲玄机嘅咁样咁啊。即系团队啦，都互相支持啊，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嚟到星期三啦，咁啊顶住啊嚟到周中啊，好快过两日又望到假期啦。不过望望天气先，今日麻麻地啊，大风大雨啊吓，咁好似周边地区都台风嗰下嘢咧都搞到，咁啊讲真呢几日搞到啊唔紧要嘅，都系翻工翻学啫，最紧要唔好搞到啲中秋啊赏月之时啊。喂，琴日咧初十个月光啊！哦，都几靓仔啊！ 系啊，咬咗一半咁啊，睇到啊，半月啦已经系。 系啊，钟哥有冇睇下月亮啊？ 梗系冇啦，无端端睇嚟做咩啫？夜晚瞓，夜晚瞓觉啦，仲起身睇个月光。 咁朝头早咧？ 朝头早睇太阳啦嘛。 系啦，但系咁啊睇唔到太阳啊，咁啊，依然系落雨嘅，麻麻地嘅天气，记得带遮啊，带雨具啊吓。 冻唔冻啊？ 冻唔冻？有啲空虚，有啲寂寞，有啲冻，系啊！ 快翻嚟， 系快翻嚟，感受下温暖先。 天气俾两位拍档讲。 好啊，唔该晒。咁今日咧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一两阵雷暴嘅，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室外录低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咁加埋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上嘅8:15。呢个时候听一听晨光大学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Terry 啊，而家咧经常望住嗰个温度咧，都系朝头早可能2字头，晏昼就3字头啦。而且咧天气呢几日咧都比较干燥一啲，系咪应该意味住一啲风湿嘅问题咧会可以舒缓下咧？ 嗱，咁啊，真要睇情況啦。我哋而家咧嗰個咧係秋天啦，好明顯咧，個秋意咧都越嚟越多啦，就係中秋節啦。咁啊，嗰個咧天氣咧早晚涼咯，啊晏晝都仲係比較熱嘅。咁所以大家出入咧都要即係要帶衫啊，如果唔係就容易咧可能凍親啊、涼親啊咁樣啦。咁而咧理論上咦好似乾燥咗咯，但係咧咦我診所個病人咧大便都有啲瀨米，容易肚痛嘅喎，知點解？ 點解咧？唔通關食係咪關食嘢事咧？ 都有關係啦，因為咧都市人啦，都會覺得喂眼都好熱， 忍唔住可能飲凍嘢啦，又或者咧，我哋之前咧夏天比較熱嘅時候，好多時咧都係積落咗咧，就靠寒涼啊、生冷嘅嘢喎。於是咧，嗰個肚仔咧就容易咧就脾胃虛弱啦。脾虛嘅時間咧，去唔到咧垃圾，去唔到啲濕邪咧，所以就脾虛容易有濕困。咁所以而家咧都好多時有啲風濕嘅問題噶，譬如頭先講一啲嘅病嘅腸胃嘅問題啦，容易可能都屙嘔會有啦，又或者而家咧都好多病人咧關節會痛啦，尤其是如果咧近打風日子，而家都係一個風季啊嘛，咁風季咧就好容易會有風啦、濕啦，咁所以有啲病人咧都準過天文台㗎，都話哎呀，我預早一兩日我已經知道咧已經發風落雨啦，因為咧啲關節啊開始痛啦。 咁所以話咧，其實都唔係淨係話睇個天氣或者季節嘅，而係可能自己嘅體質啦、食啲乜嘢啦、作息啦，同埋所有嘅天气咧都系影响嘅因素、哦。 系啊，尤其是咧呢个秋天啦，其实就系由呢个夏天咧，即系由炎热嘅天气转向冬天一个好冻嘅即系季节啦。咁呢个咧正正系一个个转变，而我哋能唔能够适应呢个转变咧，都同脾胃有关。中医有个说法咧叫做脾主四时，即系话咧每个季节咧基本上同脾胃都有关系嘅。如果我脾胃好嘅，咁我就好容易好快适应到咯。咁但如果脾胃弱嘅话咧，咁容易就好多唔舒服噶啦。 Terry 咧每个星期都提我哋啦，少食一啲生冷啊、冻嘅嘢啦，冻饮啊尽量少啲啦咁。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仲可以点样保养我哋嘅脾胃，令到我哋少啲风湿、少啲湿嘅时候咧，又少啲痛楚啦。 因为咧嗰个湿咧，点解令到我哋会痛咧？因为湿咧就好似咧，你我哋行去喺泳池度行咧，行路都好唔方便，好有阻滞啊嘛。佢就令到我哋嘅气血咧湿啊，令到啲气血行得唔流畅啦。咁唔流畅咧，就自然咧就容易有痛啦。我哋讲不通则痛，唔通畅就会痛噶咯。咁而我哋咧点样可以咧令到喂个脾胃好啲咧？咁样第一啦，我哋可以饮多啲咧，我成日提嘅大家嘅陈皮啊。姜茶啊、保里啊，呢都偏温噶，因为咧有多老人家咧都中意咧饮啊寿眉啊、香片啊或者龙井啊呢一啲嘅喺酒楼啊咁样啦。咁有啲病人都同我讲话，香啲啊嘛。咁但佢哋饮得多咧，而加上我哋而家香港人好多时咧都系开冷气比较多，就算我哋屋企唔开，去到街外都即系可能去商场啊、去食饭啊时候都系有冷气咧。咁所以其实比较寒啊，再饮埋一啲咧比较即系我哋讲咧比较清晰，即系嗰啲茶比较香啲嗰啲咧，通常都会比较系凉一啲嘅茶咧，咁所以咧就容易有容易头晕啦，有虚寒嘅情况啦，咁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咧可以咧都饮下保里啦，保里一般咧熟保咧就会系温啲嘅，咁而咧姜茶都可以考虑啦，而最基本就系我哋平时饮水咧都唔好饮室温水，嗱冰水固然唔好啦，但系咧入口嗰下都要暖嘅，我哋要温水，暖水咧就会比较好啲咯。 Terry 啊，讲咗点样调养自己嘅身体之余啦，好啦，万一如果我而家真系哇嗰啲痛楚难耐啦，已经风湿啦，或者已经关节痛啦，有冇啲咩方法可以舒缓下嘅咧？ 一般情况之下咧，热敷都系一个很好嘅选择嚟嘅。因为咧，我哋讲咧嗰啲湿啦，阻住晒咧喺嗰个关节嗰度啦。咁然后咧，如果我哋咧热敷佢咧，其实就容易咧令到咧嗰啲气血去流通、哦，咁亦都咧带走啲垃圾啦。咁所以咧，我哋一般嘅情况咧，其实都可以浸脚啦，或者咧热敷个患处啦。咁但系有一个时间咧，我哋就唔可以热敷嘅。就是那个位置很明显一个红肿热痛，你觉得摸下去很辣手的，那个呢就未必适合热敷。不过呢咁点算呢？系咪冻敷呢？我都唔建议、哦，因为如果喺嗰个位置冻敷呢，其实隔硬呢好似攞嚿冰呢炸佢咁嘅啫。咁我哋喺嗰个位置嘅附近可以热敷，咁令到呢附近嗰个呢即系气血系比较活跃呢嚟带走呢嗰、那个中间咧，即系好红肿热痛咧，好容易痛嘅意思咧，就系话嗰啲气血好 jam 实啦，即系嗰啲好似塞车咁样。所以我哋喺附近咧，嗰、那个热敷附近嘅位置咧，就帮咧，即系中间嗰个痈忽嗰个位置咧，就可以疏通啦。 咁除咗热敷之外咧，食嘢方面咧，会唔会其实有啲食物咧，我哋要戒口，咁就会好啲嘅咧？ 哦，系啊，我哋咧特别要留意一下，就系一啲好湿滞嘅嘢啦。例如咧糯米啊，如果你筋骨啊、关节痛啊，或者一啲。即系痛症嘅病人咧，糯米真系要少食嘅。如果唔系咧，真系好难强啊。糯米咧，佢比较黏一啲啊，所以一啲黏滞嘅嘢咧，我哋都要少食。譬如咧，好油腻嘅嘢啦，因为油腻嘅嘢咧都系好难消化嘅。咁所以好难消化咧，加重咗个脾胃负担，又会湿滞嘅。咁即系滞住啦，又令到啲气血行得唔畅通啦。 咁所以咧，我哋喺飲食嗰方面咧都要留意一下，盡量咧就食啲簡單啲嘅食物，清淡一啲嘅，咁個脾胃消化到，咁我哋先做到氣血咧去即係處理我哋嘅病情啊。 嗯，明白啦。咁係外在嘅因素就可以敷下佢啦，咁啊內在嘅因素就可以靠食嘢去調理啦。可能喺作息方面咧，會唔會都影響呢啲風濕關節痛？會唔會話夠瞓啲咧，個人血氣好啲咧，就會痛少啲噶？ 啊，好聰明啊 ，Barbie！ 當然啦，瞓覺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亦都係好奢侈啊。因為我哋好多時香港人都係話咪唔夠瞓啊咁樣啊。 係啊， 咁係啊啦，瞓覺嘅時間咧，就係我哋咧嗰個陽氣去收翻落去個腎度啊，即係我哋可以話咧，好似電話插電咁樣啦，儲翻啲能量咯。咁如果我哋夠瞓嘅話，咁即係話代表我哋起碼氣血去足夠啦，氣血足夠，我哋先可以維持到我哋個生命啦，我哋個生活嗰、那個氣血嘅需要啦。尤其是咧，身體都會好叻噶。我哋發現自己身體裏面譬如有唔妥嘅地方，例如關節痛啊、撞瘀啊呢一啲，住好簡單嘅嘢，我哋身體都會咧識得去修復嘅。咁但係修復嘅大前提咧，就係夠唔夠氣啦。有氣嘅，咁我未試，快啲修復咯。如果唔夠氣嘅，譬如啲人話：，哎呀，我撞瘀啊，哎，成個月先至生嘅，呢啲就係唔夠氣血嘅表現啦。 呢、這個講緊我嚇，我都真係啲瘀痕咧生得好慢啊。喂 ，Terry， 問一個更奢侈嘅問題先，瞓幾多個鐘頭先為之夠瞓啊？ 嗱，呢个真系一个好问题啊！嗱，我答你一个好大路嘅嘢，就是、一人而异嘅。 系、 嗯。不过咧，我哋都可以估到嘅。嗱，一般嘅情况之下咧，我哋点样去知道自己要瞓几多咧？就系、是、我哋有睡衣嘅时间。一般我哋嘅时候睡衣咧，就系九至十一点嘅、或者我哋一般都市人可能都十点零十一点啦。 系。 咁咧就会有睡衣。咁而我哋上床瞓觉，一般我哋正常嘅话咧，系好快瞓得着噶，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就瞓得着啦。而瞓到一个自然醒，自然醒呢，而呢个呢就是你一个要睡眠，即、就是要睡眠嗰个嘅时间啦。譬如有啲人可能我自然醒是八点钟，咁咪就是你嘅睡眠时间囉，即係由十一点到八点咁样囉。咁不过呢都要观察嘅，咩意思呢？因为好多时如果我哋而家可能好多人都系唔够瞓啦，咁所以突然间呢有一日半日呢可以俾你去瞓耐啲咧，咁可能瞓到好耐嘅，因为所谓补眠啊嘛。咁所以我哋系讲一个连续性一段时间都系比较轻松嘅，眼瞓嘅时间就走去瞓，瞓到自然醒，咁呢一个时间咧就系、是、我哋要需要嘅睡眠时间啦。一般人就六至八个钟左右啦。 咁所以咧，即系都系因人而异啦。情况或者可唔可以瞓咁多个钟，亦都系因人而异啊。不过点都好啦，希望咧今朝早听咗 Terry 嘅 tips 之后咧，可以改善到大家关节痛同埋唔舒服嘅问题啦。如果真系好辛苦的话咧，都建议大家去揾翻相熟嘅医师去睇一睇啦。 系啊，尤其是关节痛嘅问题啦，针灸啦、中药咧都系好帮得手噶。 咁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 拜拜， 拜拜。 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旷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听见岁月如歌，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人感觉越野。我带你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把把好嘢。 七点半之前听过来自布志伦嘅《爸爸好嘢》，Little Boy。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新任首相卓维斯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是他就任首相之后首个通话的外国领袖。首相府发言人说，卓维斯在通话重申在俄乌战事中对乌克兰的支持，表明英国坚定支持乌克兰的自由和民主，期待在未来一段日子与对方合作。他很高兴接受邀请，稍后到访乌克兰和泽连斯基会面。卓维斯之后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的时候又说，期待共同努力解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经济问题。首相府发言人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两国之间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伙伴关系，对捍卫和推进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至关重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在和平文化高级别论坛传会上发言，强调建设和平应尊重国家主权，坚持当事国主导原则。戴兵说，一国政府是本国人民的代表，是建设和平最重要的行动主体，国际社会应该支持冲突后国家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凝聚社会共识，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他又说，不同文化文明要互学互鉴，在彼此尊重中共同发展，在求同存异中合作共赢。戴兵强调，中方一直以实际行动实践和平使命，中方是维和行动第二大分摊款项的国家和主要出兵国，通过多双边渠道积极支持冲突后国家重建和发展。加拿大薩斯喀切溫省當局接獲報告指，懷疑睇到日前持刀襲擊案在逃疑犯的蹤影，發出緊急警報，促請居民立即尋找安全地方躲避。追捕行動踏入第三日，持槍警員一度包圍當地一間房屋並無發現。这宗连环袭击案发生在13个不同地点，造成10人死亡和至少18人受伤。警方说疑犯是两兄弟，其中31岁哥哥早前被发现死亡，30岁弟弟桑德森在逃。警方说他持有武器是危险人物，但相信他可能有伤在身。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桑德森过去20几年有50几项罪名被定罪，因干犯袭击、抢劫等罪行服刑之后没有再同假释官会面，今年5月以来一直被通缉。总理杜鲁多促请民众遵从当局的呼吁，又说所有加拿大人都同当地居民站在一起。政府提醒市民，使用不当取得的医学豁免证明书属于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当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医生签发证明书的情况，如果发现异常情况，违反医生专业守则或者涉及刑事的行为，会严正执法。

又或者第二针之后的90日打第三针。 18至49岁的康复者就可以选择在康复之后，又或者第二针疫苗之后的180日打第三针。 已经打了三针而疫苗接种和确诊相隔超过14日的康复者，政府就未有建议再接种疫苗。 记得按照疫苗通行证的要求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终极谜底将要解开，熟悉的竟然变成陌生人。 他正称一直暗中及实庄文杰，这个是他威胁庄耀柏保证洛神到手的筹码。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你是说我阿爸是被人害死，不是因为意外？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红心》。 赵迪虽然回来，但是高亮就拒绝同他复合，而孔令文就想加入飞行队，但孔祥海就反对，但最后孔令文获准成功加入救援队，而踏浪号亦都重见天日，一乐终于为父亲证明清白。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哇，27度啊，而家有啲凉啊，咁啊就湿度89%都要落得出雨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8:15啊！咁、 嗯、 孝顺仔女就唔担心嘅。 系 咁，如果你觉得自己唔系好孝顺咧，小心啲。 或者做坏事嗰啲咧，就自己警惕下吓。 系 8:15啊，去到、 麻烦少少啦。咁今日减省啲户外活动啊，你话喂去晨运啊，或者朝头早有啲长辈好中意行下山啊，今日唔好搞住啦吓。过两日好天先啦。 系啊，散步都小心啊，唔系净系行山啊，即系天雨路滑啊嘛，始终路边都系要小心啲行啦。 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两阵嘅雷暴啦，咁、今日又凉翻少少嘅，因为落咗雨嘛，咁、所以咧就见唔到咧，钟哥早嗰两日成日噏住嗰个咩 酷 热 天 气， 啱噏完啦，即系酷热天气有两日之后，今日唞一唞， 系啊，人都系要唞。 咪睇下阿巴杰会唔会又开口中啊嘛？啊， 点啊？ 唔讲唔讲，跟住佢又翻嚟咁样，继续酷热天气，咁中秋有酷热天气都几好笑啊！ 哦，又落雨又酷热，咁就好翳焗噶咯。 咁希望唔好发生啦。咁啊，中秋有啲秋意啊，正啲嘅。咁啊，讲啲实用啲嘅资讯。今日朝头早嗱、最新嘅失业人数咧达到16.8万啦。咁啊，多啲朋友加入呢个失业大军。不过唔紧要，咁啊，16.8万啊嘛，有16个免费嘅揾工网咧，俾翻大。咁可以即係你当一个揾工网有10000个职位啦，咁16个啱啱吸吸含咧，就可以全民就业啦。咁当然啦，即係我哋读书嘅年代咧，就会觉得全民就业咧就係天方夜谭嚟嘅，喺经济学嘅世界入边，总 都好难 唔会发生全 全世界都唔会噶，全世界都会系有自己嘅一啲失业问题， 系啊， 争在多定少嘅啫嘛。 系啊， 咁亦都有啲人咧，未必系。即係好積極主動 嘅嘢做，或者想歇下先咧，或者唔想做咁樣咧， 歇下 OK 咯。但如果你係長期即係譬如無家或者 homeless 或者唔做嘢游手好閒咁樣咧，其實對個社會或者對個國家都好重負擔㗎。 唔係就係我哋而家住緊呢度啊，全世界一定有啲地方有啲人會咁樣諗嘅。嗱，我做嘢可能有100蚊個月，我唔做嘢喺政府嗰度可以攞到50蚊個月。 係啊， 不如我唔做嘢啦。咁我攞50蚊我夠使，我唔使揾100蚊。咁但係我唔使做嘢，但係我有50蚊。 係， 即係有啲人會咁諗噶嘛。 嗱，香港呢邊我唔敢講啦，講美國啦，即係每個月出嗰個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好影響股市表現㗎，係啊，淨係嗰條數啊， 都襟計啊， 都好襟計啊。好啦，嗱，如果失業啊，嘗試揾下工啦。嗱，今日咧揾到一啲揾工網咧幾得意喎。咁啊，因為早幾日阿鐘哥都有講話啲求職啦， 係啊， 即係你去見工嘅時候應該點去裝備自己啊，點去做啊。我發現咧，依家有啲 叫做全球嘅揾工網咧，都幾勁嘅，即係俾你揾啲工咧，可能唔係就喺香港翻工嘅，可能喺世界各地咧可以翻工。一個咧I 字頭嘅一個網站啦，堪稱全球最大嘅網站。咁咧佢啊涵蓋咗全球咧生產GDP 咧 94% 嘅主要國家嘅咯，支援28種語言以上喎咁樣。咁啊，呢個堪稱係叫做全球求職嘅王者，即係隨時都有2亿個職位空缺俾你去去揾嘅喎，咁樣。咁有啲朋友仔可能年輕咧，放眼世界咁嘛，即係叫做喺外國做下嘢打工咁樣，即係唔係講緊咩 working holiday 嗰啲，係真真正正落地喺當地去打工，打一兩年再翻嚟香港再做嘢啊，貢獻社會咁樣啦。咁啊，另外有一個咧。就依家都好流行㗎啦 ,LINK 嗰个呢嗰个求职俾你打啲 resume 啊上去网站嗰个呢，咁佢又当系呢一个叫做社交媒体咁样玩嘅。但呢佢又唔系俾你交朋结友喎，佢真系俾你靠嚟搵工㗎 啫。 係啦，因为呢当中有不少专业嘅人才啦，包括呢设计专家啦，电脑 IT 嘅专家啦咁样。咁令到呢你嘅人物网呢就建立起上嚟， 即系识咗好多唔同界别嘅人啦。 系啦，咁啊，即系比方说，譬如 Barbie 要揾工咁先算啦。咁啊，你已经发散晒人手，平时咧你嘅人物网咧已经建立得非常之好啦。 即系叫啊边个留意一下有冇啱我嘅嘢啦，咁啊成日问下啦。 你想做水电咧，又有10个人同你讲，喂，我识个朋友咧有水电做啊，请 人啦。 你想做空姐咧，又识3-4间航空公司啲主管，喂，我哋又有职位空缺，咁样正所谓。一句识人 好过识字， 系啊！ 嗱，钟哥，你认唔认同呢一样嘢咧？嗱，头先讲呢啲叫做冇门路底下，你就要透过呢啲求职网啦。转个头，我就再讲埋劳工处都好多支援啦。你觉得咧？ 这个系嘅，即系我都不得不承认。不过，即系一定有个不过，你识人，你一定可以揾到嘢做。即系好，真系好过识字啦。但系如果你唔即系我哋即系唔系话一个歧视或者即系文盲系咪咁样啊？即系识字好似有咁样嘅谂法。嗱，即系识字等于做嘢 啊！系啊， 你识做人系嘅，帮到你入行必定啊，必定帮到你入行，好容易揾到工做。但系如果你唔识做嘢咧，呢份工唔会跟得你长咯。因为你坐低咗之后，不如边个Barbie 介绍强嚟俾我。哦，我知道 Barbie 做得嘢，咁佢介绍得阿强嚟，咁应该有翻咁上下啦。咁我梗系会，不如揾阿强先啦，咁样。咁我揾咗阿强，但系如果阿强嚟到，原来佢系唔识做嘢嘅话。咁咪做一陣間，我咪炒咯，即係一定係咁樣。 會唔會俾面介紹嗰個人咧？因為嗰個人仲存在喎。 俾面3个月到啦， 三個月咯， 即係容忍期。 試用期咯， 唔熟咪一日咯，即係熟咪3个月咯，啱啱好，即係唔使再補嘅啫。 差唔多啦，即係回翻電話啊，鐘仔你介紹嗰個四眼仔咧，爭啲啊，你明啊？都玩咗3个月，冇乜進展啦， 即係等於你做講翻我哋而家呢個行頭咁樣啦，其實都係噶嘛。咁你無論你用咩方法入咗呢個行業咁樣，咁其實去到最後都係啲觀眾睇你究竟有冇能力繼續行落去噶嘛。冇能力嘅自然淘汰嘅， 係啊， 你更有關係都冇用。 嗱，我哋做呢個行業就係真係好似鐘哥話齋，識人好過識字啦。嗱 ，Barbie， 我估咧，即係喺直播室入邊咧，見工見得最多嘅喎，比較應該係你。 係咩？ 係因為教育行業，其實我見過一次工啫嘛。我人生都系见过一次咁大把 咗。次啦，如果 你一定多 过 啦，系啊，我估中国冇乜点见工啦。 我僆仔时代有， 系咩？ 但系我见极， 即系皮带厂嗰啲冇攞出嚟讲，嗰啲唔系见工嚟。 我见极都系呢个行头，即系譬如我哋去 casting 啊，去。 哦，咁你如果计 casting 咁，你一定多。 我都系见工噶嘛，因为我都系见紧份工，佢见到我个人。即係傾完偈或者試戲咩都好咧，佢請我，我先至有嗰份工噶嘛。即係其實都係見工嚟噶。 即係嗰啲造星嗰啲都係見工。 係啊， 其實係噶， 選拔都係啊。 係啊，只不過嗰啲電視台或者嗰啲製作單位咧，將見工攞嚟揾埋錢噶咋。所以其實我覺得。都有啲奇怪噶， 唔緊要啦， 即場見啊嘛，俾大家睇埋。 人哋名成利就啊 ，OK 啦。 再咁落去咧，見工即係 casting 可以揾做節目啦。咁跟住我請咗佢之後。化妆嘅时候都应该可以做节目啦，咁跟住服装你换衫嘅时候都可以做节目啦，咁跟住你放食饭都可以做节目啦，其实任何一个位咧都可以做节目， 变成真人 show 咯，开始 系咯， 太热不能掌握。 Too Hot to Handle 就是一个这样的节目啦，是不是拍拖就拍拖啦，拍给人看的。 就是 是啊 ,Speed Dating 啊 ,Speed Dating 啊 ,Speed 给人看。不过呢即是关于求职这些呢、嗯、再给多一些硬料资讯大家啦、嗯、即是我们有工作啫，不是个个都是这么幸福。那么找工网一定要提这个劳工处的就业服务啦、嗯、其实呢就是全香港最广泛的一个求职的平台来的啦。那么首先免费啦、嗯、第二呢都好多职位可以提供嘅，同埋理论上系有保证啲嘅，即系你唔惊话俾人即系好似警方话斋水咗你去柬埔寨先啦，即系咧你冇理由喺劳工处搵份工，叫你去柬埔寨翻工， 嗰啲陷阱啊，都唔信啦， 呢个系安全啲嘅， 系啦，安全啲啦。咁我自己头一两份暑期工都有喺劳工处嗰度睇嗰啲纸仔啊，嗰阵时未兴上网嘅，你喺劳工处，我记得观塘定牛头角咧，有个去 有块板嘅， 有块板咁样，壁布板咁样，咁你抄翻啲 number， 攞住个纸仔咧，就去个柜位嗰度咧，就问啲姐姐啊，我唔好意思，我想见呢份工啊，仲有冇请人啊？咁佢就会话啊 ，OK 啊，你几时收电话就去见啦。咁啊，日日喺屋企报住个电话咯。嗯、你系咪记唔记得呢啲嘢啊？ 我记个程序我唔记得啦。我好似系见信差嘅，即系啱啱嗰阵时我仲系会考啊嘛，即系考完 form five 个会考。咁都唔知有冇书读噶嘛嗰阵时，咁就见咗份信差就喺劳工处度，好似系劳工处系。 系咁啊，嗰阵时咧，连啲超级市场咧，即系都有啲壁布板咧，可以俾你搵下工嘅。不过依家超级市场都好似冇咗啲搣纸仔嗰啲啊。 我唔系好敢肯 教你补习啊，叫你补习嗰啲嘛。咁啊，依家好似印象之中都冇啦。 而家上网啊，可能系即系 post 上网嗰度请人。 系啦，无论点样你搵工咧，上网又容易啲，因为咧连啊劳工处咧都有另一条拉咧，就系叫中高龄嘅就业。业计划啦，就系俾一啲半退休人士咧，其实想重投职场嘅怀抱咁样，咁就算叫做中年啦，或者高龄少少啦，其实都有啲行业咧想揾佢哋去做下 part time 啊，特别系零售业啦，同埋建筑业啦咁样啊。 不过即系讲开又讲，就话欧话超市而家仲有冇嗰啲壁布板嗰啲咁样？超市都好少去啦，而家我买嘢都系送到嚟门口， 咁系、 啊，我都唔去超市嘅， 咁啊系， 系啊，咁可能第时咧就系送嘢嚟嗰个人，可能俾张纸你嗱，使唔使见工啊？ 使唔使补习？使唔使补习啊？咁啊，睇下啦吓，大家如果今日即将要见工嘅，祝你顺顺利利啦，记得礼貌啲啊！闭目系我悲观到，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 ，Konnichiwa， 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若我今晚出街好吗？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因识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 as。 手掌跟我 Do Re Mi Fa So， 继续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今晚要做到 Hell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 Ra Ra Ra一隻講聲 hello， 快樂自然換到。 田嘅作品啊，你好，7:54，Barbie。 喂，作为女士咧，通常咧打扮嘅时候都会谂下啊，会唔会想取悦下身边一啲男性咧？即系特别系如果另一半见到，会唔会哇特别觉得好赏心悦目咁样咧？都会拣一啲咧女士自认为觉得系比较吸引啦，或者系比较端庄嘅衣服嘅。 我到而家都唔明嘅，即系究竟男士又好，女士又好啊？究竟你着衫系着俾？異性即係另一個性別睇啊，定還是著俾同一個性別睇？ 哦， 即係男人著衫，我係咪著俾其他男人睇？俾人俾啲男人覺得我好識著衫， 嗯， 定還是著俾啲女性睇，俾吸引啲異性？ 咁你係咪覺得好唔一樣啊？兩把尺， 梗係唔同啦，完全唔同嘅。 咁可唔可以 combine 佢咧？即係兩個都得咧？ 好難嘅， 可能睇心情啦， 係啊，有陣時。作為男性動物啦，我都想會睇一啲女性啊，小布啲又好，點都好啦。不過有陣時咧，又過咗火位咧，又係令到即係我做男人都尷尬。我舉個例子啊，即係其實近排咧喺中環翻工咧，咁有條好長嘅喺嗰個港鐵嘅扶手電梯，咪好長嘅有條扶手電梯。啊，跟住咧成日有啲女士咧著嗰啲熱褲咧，即係。too hot 喎，即係熱得好緊要喎。咁 酷熱天氣警告啊嘛。 唉，好尷尬。有陣時咧，嗰啲長扶手電梯，你 Q time 啦，一隻手啊當然扶住啦，即係最政治正確咁樣講。咁另一隻手你咪玩下手機咯。係 啊， 係咪先？咁但係你手機咧好驚啊，因為隔離嗰啲板咧又會同你講咧，你攞住手機又驚你偷拍好啦，咁啊放低手機。咁你望咩咧？咁你咪望上去咯。咁我望上去又驚，唉，睇到啲唔應該睇嘅嘢，真係好麻煩。我想講做男人真係 應唔應該睇？ 讲咗啲肺腑之言添，我自己吓。 所以咧，即系我一个习惯，一上楼梯又好，扶手电梯又好， 系望咩？望地下。 上又好，落又好，一定收起部手机， 哦、 一定收起，唔好烦。 起码避免咗一个误会先咯、 啊。 呢、這 个蛙田李下好难，好难解释啊。 系啊， 咁同埋嗱，好老实讲，你上呢啲扶手电梯都安全啲啊。 系， 即系放低佢就冇谂啦。对眼望边度啊？望自己只脚。 嗯， 系啦、啊，嗱，你呢个好好嘅操作嚟嘅，但系你唔系成日都记得噶嘛？你好。好闷嘅嗰三秒， 都系，同埋好唔习惯咧，要即系特登自己话好自律地收埋晒所有嘢先咁 样。所以而家咧，自从有呢个习惯之后，我觉得我人生最冇自信咧，就系坐用呢啲扶手电梯嘅时候， 我都系啊， 头耷耷， 系啊， 头耷耷，成日都要咁样，好冇自信。 咦，我冇同你讲过呢个题目， 嗯， 同你几有共鸣。 有冇下次讲啊？ 系啊， 我先估你两个唔到喎。我其实我系想讲咧， 你嗰个如果讲唔切，阵间都仲有时间。 讲唔切噶啦，但系我真系想讲，其实咧，男士同女士咧嗰个大不同咧系好有影响嘅。但系女士咧，我觉得咧喺你哋头先嗰啲担心嘅情况底下咧，系冇谂过呢个问题。 热裤太热，你点睇咧 ？Barbie 作为女性， 我从来都唔会着呢裤 嘅。即系你点睇啊？即系女人睇女人啊？ 我点睇？喂，其实我想讲咧，我系几中意睇同性嘅，即系我唔中意睇男士，我中意睇女士嘅衣着同穿搭。如果着得靓咧，我系会欣赏嘅。如果佢着得条热裤，而我觉得佢个身形系好靓咧，系啦，够 hot 嘅个人，咁我都会欣赏嘅。但系我真系觉得每个人嘅衣着都有自由嘅，咁自己觉得 OK 咪 OK 咯。 我哋都有自由嘅，都系耷低个头啦，喺嗰啲扶手电梯 度。你都有自律嘅， 唔系自律啊，根本系你得一个操作啫嘛。因为头先钟哥都讲咗，你真系惊瓜田李下，费事烦啊嘛。 即系情绪真系费事烦啊。 都系，都系。咁如果有人真系有呢啲产生咗误会，咁点算咧？ 我都好惊啊！真系希望我宁愿个市跌多几跌多少少，真系烦。 阵 间先讲啊， 阵间先讲， 真系烦。 如果真系大吉利是，即系 touch 会讲句瓜田李下。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带引，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星期三8:13嘅时间啊，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喂，睇到港股咧继续差，连续跌咗四个交易天啊。啊，琴日咧，其實啊，內地股市做好咧，一度帶動港股回升嘅，但收市咧依然要跌啊，跌22点啦。咁啊，不過都有兩個板塊做好嘅，內房同埋物管啦，可能內地方面都鬆一鬆綁啦，咁樣。咁啊，今日嘅睇法係點咧 ？Kenny 有咩板塊仲可以值得留意咧？交俾你詳細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該曬。 好啊，嗱，那個市我哋都講咗好幾個禮拜噶啦，因為其實個情況都係都好尷尬，就喺即係萬九樓上或者20000呢啲位嘅話咧，但係都唔係好有意欲入市，所以成交方面咧都係比較低啲。咁所以調翻轉咧，我哋嗰時都講就話通常個市就即係久走必失之下咧，多數都係要下市一啲低位先至可以再吸引翻啲投資者入市咯。咁所以你見到佢其實都即係試翻落19000邊啦，即係我都覺得唔排除就話試穿19000都唔出奇嘅。咁我估佢去到18000幾嗰啲嘅時間嘅話咧，反而啲人嘅入市欲方面咧就會提升翻啲，會多翻啲成交都唔出奇嘅。咁但係你話個市麻麻地，但係咪所有板塊都唔得咧？咁又唔係嘅。即係頭先你都提到啲板塊方面咧，譬如好似個煤炭類股份咧，都係持續係偏強嘅。譬如好似啲神話演煤啊，或者係呢個係即係中煤嗰啲都係嘅。咁物管同埋呢個係內房方面咧，都係好翻啲，因為咧內地方面咧就啱啱今個禮拜就減咗個外匯存準金率啦。咁市場相信咧都會係個寬鬆嘅貨幣政策方面咧，都係有機會咧就係即係進一步係加強嘅。因為之前咧，其實你睇翻內地咧，佢都即係堅守咗咧嗰個唔減息啊，或者係唔減存準率方面咧都好一段時間。因為你睇翻而家嗰個問題就係咩咧？個人民幣匯價係講兩年幾嘅低位，同埋都仲要跌緊嘅。調翻轉啦，你見到咧就係西方主要經濟體咧都係加息嘅，即係美國不再話下啦。你見到譬如歐洲央行啊都即將會加息啦，跟住你澳洲央行已經加咗息啦。咁你睇到其實就個美匯指數咧，我哋都成日講咧係非常之強嚟噶。咁去到110樓上嘅話咧，咁如果即係對人民幣嘅壓力相對嚟講係特別大嘅。咁如果係內地方面咧，再減存咗啊，再減息嘅話咧，咁我諗佢會擔心個人民幣匯價咯。咁而家就睇下嗰個其實20大之後咧，嚟緊開20大嘛，20大之後咧就可能個政策取向會明確啲嘅。究竟佢會唔會話依個犧牲匯率嚟到去保住經濟咧？咁睇下就依個情況會唔會發現咯，發生咯。 咁我想問 Kenny 啊，琴日咧我就同一個30几岁嘅，同埋一個啱啱退休嘅人士傾偈嘅，咁30几岁，即係兩個都話有嚿錢唔知點使，咁後生嗰就話梗係繼續買股票啦，咁跟住咧退休嗰咧就話喂唔係咁淹悶而家個市，而又見啲息加咗咁多，佢話梗係做定期啦，咁於是乎兩個講下講下梗係鬧交啦，跟住我話你哋唔好嘈啦，我今日幫你問下 Kenny 先嗱，如果而家個市係咁樣，應該即係趁啲息高，我做下定期，唔使咁煩啦。定還是都唔好諗啦，繼續揾啲板塊可以買咧。 一定存有陣時候，有啲做半年啊，都3厘幾。 3厘幾 喎，冇錯冇錯。嗱，我覺得咧就其實要睇佢嗱，你頭先提出兩個唔同年齡階層嘅人嘅話咧，其實有兩個唔同嘅睇法，或者兩個唔同嘅一個係即係投資策略係絕對啱嘅喎。你諗下，如果一個即係退休人士，咁其實佢哋都退休啦嘛，咁即係保本咧就係最重要嘅。反而咧資本增值方面咧，就對佢嚟講咧就未必最重要嘅，因為跌鬼賣咗就冇嘅啦嘛。咁所以最緊要保本，咁可能要求嘅回報相對嚟講就冇咁高，會保守啲。咁所以佢覺得擺定期存款嚟講咧就啱佢口味嘅。但係調翻轉，如果30几岁後生仔嘅話咧，咁又唔同喎，佢即係可以搏噶嘛。如果你太過保守、太過保本嘅話咧，其實到頭來咧嗰個回報咧就可能會低啦。因為其實我哋都成日講啦，就投資可能會講一個平均成本法噶嘛。 咁雖然你而家可能個市況麻麻地啫，嗰、那個市況低迷，咁但係調翻轉你喺市況低迷嘅時間咧，就慢慢累積一啲係投資一啲股票嘅話咧，當你市況好翻、經濟好翻時嘅話咧，你個回報咪多咯。但係如果你而家都開始整一啲保本基金啊，或者係啲債券嘅話咧，我到你呢個四五十歲退休嗰時嘅話咧，咁你個回報就好少咯，係嘛？咁就變咗就得不償失啦。咁所以我覺得就要投資策略嘅話咧，除咗話睇市況之外咧，其實都要配合翻嗰個個別嘅投資者嘅年紀啦，同埋對風險承受程度嘅情況咯。 我本來想問自己，但係聽你啱講到咧話， 好咗你嘅年紀， 唔係啊，佢講四五十歲退休，我咦，咁我依個做應唔應該問咧？ 係，鐘哥你 鐘哥就唔同啦，鐘哥嗰個本金已經累積到好多啦嘛，我有少少回報嘅話咧，其實個絕對銀碼已經好大啦嘛，咁我哋呢啲未夠嘅對搏啊嘛， 係啊， 假象嚟嘅啫， 我打開份報紙睇到， 我喊你唔知啫。 打份报纸睇到90岁阿修哥确诊咗红管苏都系延期咋，即系好翻佢会再做啊。 佢冇话取消， 系啊，修哥都继续演出紧啊。你还有原因不演出吗？咁样啊，真系、嗯。好啦，嗱 ，Kenny 啊，问到一个板块啦。嗱、嗯，内房咧，琴日都好明显咧，即系有资金走入去啦，都睇得翻好少少啦。咁但系即系我记得年头嘅时候你都有讲，今年咧内房都系。即係比較風雨飄搖㗎啦，咁、但係到目前為止，係咪晴明少少咧個狀態？你會覺得？ 嗱，我哋之前都成日講啦，唯一我就中意係買三隻嘅就係內房，就越秀啊、688中海外啊，同埋109啊。咁啊，越秀好靚仔啦，人哋嗰啲不斷咁跌，佢就不斷咁樣上升啦。咁啊，另外就688都唔錯喎，其實都。咁因為最主要其實都係睇翻啲國企背景嘅話咧，我覺得安全啲咯。咁其實你睇翻其他嗰啲民企嘅。內房公司方面咧，就算過往大家都覺得比較健康啲，譬如好似旭輝嗰啲，龍湖都係啦，龍湖都其實好健康喎，但係睇數字都 OK 喎，哇，都係跌到一破一碌嘅喎，咁所以變咗嗰個板塊同埋啲投資者對於一啲民企嘅內房咧，要擺好大嘅 discount 落去嘅話咧，咁如果你投入去就好比較不利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內房咧，你話。短線博下啲反彈嘅時候 OK 嘅，但你睇翻圖好簡單嘅嘛，你撳個圖睇到，哇，其實個大 trend 咧都仲係落緊嘅，咁你只不過咧係一個跌浪裏邊博反彈嘅一個投資，咁所以變咗係特別難咯。如果你一唔走嘅話，一被綁嘅，咁你一浪低於浪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你個損失就會越嚟越大咯。 咁啊睇下啲投資者會唔會博下短線啦，不過做嘅時候咧都要衡量風險啊， 真係小心啲 係。係啦，咁啊多做功課。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啊，幫嚟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唔該 Kenny， 下個禮拜傾啦， 唔該 Kenny， 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 有乜嘢优惠？ 我讲优惠之前 ，Barbie 有个交通消息。 冇错，有个特别交通消息要大家留意嘅。呈祥道往观塘方向近苏屋村咧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咧去到葵涌道近丽景村同埋青葵公路近长青桥。咁啊，驾驶人士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啦。 哇，咁如果塞咗喺嗰度嘅，真系要俾多少少耐性。 难搞啊！你都知道长沙湾嗰啲咧，成一个一个格仔咁噶。 系啊系啊。 即系如果你行开长沙湾荔枝角咧。难搞啦，我只能够，同埋即系今日咧，有啲落雨，咁天雨路滑咧，咁可能有啲司机又好，驾驶者又好啦，其实就少 check 自己条胎系咪光头，咁要系光头胎，快啲换咗佢啦，如果唔系一线胎咁样。你話翻工又翻唔到，翻學又翻唔到，仲要阻住人哋翻工，又阻住人哋翻學。 最緊要危險嗰樣嘢，真係要避免啊！自己 最緊要安全啊！ 咁落雨咧，揾啲室內嘅活動咧，同大家去玩玩先咁樣。啊，呢個室內釣蝦場咧，好似流行咗幾年。嗱，我咧曾經同屋企人講過， 幾年嘅真係，如果比較成行成市，我頭先上網 check 過咧，起碼依家都有成五至到六間公司喺度營運緊不同嘅呢啲嘅，即係叫做戳蝦場。 因為我僆仔時代已經都有嘅， 係咩？ 不過係，但係唔係叫做好流行。 你咪喺街邊檔嗰啲啊，即係撈金魚嗰啲啊。 撈金魚其實都好有技巧㗎，係 唔係嗰啲啊？ 但係撈金魚係日本啲喎， 啊、 我成日睇嗰啲日本動漫咧。嗰啲咩櫻花祭啊嗰啲咧， 市集好浪漫，好靚咁樣， 撈金魚咁樣噶嘛。 但我從來都冇去過，即係揾 我撈過一次， 係嘛？ 係啊， 我未揾到個樂趣啊，可能未揾到個樂趣。 係啊，嗱，撈金魚我唔知你會養啦，但係咧釣蝦場咧釣咗上嚟一定食啦， 即係食啦， 係基本盤啦。嗱，我自己咧就曾經想同屋企人去過幾次。咁但係最後唔知因為一啲情況，跟住又冇去過啦。其實我幾鍾意玩呢啲嘅，係、啊，因為有冷氣涼啦， 係啊。 咁你玩完之後有得食啦， 幾有樂趣啊。其實都 咁、啊、你即係釣唔到咧，釣唔到咁點啊？釣唔到佢都可以買嚟食嘅。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點解你唔一去到就買咧？ 咁你試 下有個樂趣嘛？ 你覺得 下 你覺得買嘅，譬如會多啲啊，定還是逐隻釣會多啲？ 咁梗係買多啲啦，從來都係咁噶啦。 咁如果你去釣嘅時候，基本上都唔會夠食噶啦。 哦，係啊， 即係都係要買， 或者釣到好多啦。 嗱，佢 咁厲害。 嗱，報章係咁樣講啊，呢個室內釣蝦場咧，暑期生意咧就增加一成啊。咁啊，氣氛佳，環境舒適啊，係、 哦、 啊，咁啊，真係話都越嚟越多人去開業咁樣喎，即係關於，即係佢就有咁樣講嘅話，如果以七月同埋八月去計算咧，就客人以家庭同埋情侶客為多咁樣，有啲單人釣添啊。單人喎、 哦，即係你釣俾自己食， 自己即係嗰個、哦、 喂呢、這個 嗰心癮要幾大先可以入去單人釣蝦場釣蝦呢個？ 如止水， 哇！呢、這個勁啊，呢、這個真係終極啊，終極！即係之前話一個人食牛肉飯已經去到最、最獨立啊，或者最獨嗰個境界啦， 係釣蝦俾自己食。 你留意一下喎、啊，即係我哋撇開你去係咪食嗰一樣嘢？ 係 咁你純粹係嗰個行為咧、你留意一下。啲人去海邊，去海邊釣魚咧，都係多數一個人嘅喎。 哦，咁啊係。 即係你話有啲人我專登租隻船出去釣，咁嗰啲又冇得講啦。如果唔係話我淨係攞支魚竿出去釣魚嘅話咧，通常都係一個。 呢係一個智慧嚟嘅，因為咧都要一個靜嘅環境先釣到魚噶嘛。釣蝦唔知係咪都要靜嘅咧？ 即係可能佢哋都係中意一個人去做嘅啫，嗰個行為。 釣蝦播歌。 係咯，咁好難整。 播啲姜圖啊、張天賦嗰啲，唔知蝦嘅聽覺係咪冇咁敏鋭咧？ 我要跳出嚟啦！我要走啦！ 係啦，我真係唔知。唔係啊，鐘哥你講嗰啲釣魚咧，一個人咧攞住罐啤酒咧，攞埋一路咁樣。 係啊。 但去到咧。就會交朋結友啊！ 咁係會同隔離嗰個釣魚客一齊傾下偈。 係啦， 冇啊！我好少見到佢哋傾偈 噶，有傾。即係一去到嘅時候，點啊？師兄有冇上魚啊？跟住嗰個師兄就會打開自己嗰、那個。 睇下。 普通啦，有條臘仔啦，麻麻地啊，今日。 咁啊。 係啊，跟住又講下，誒依家啲。啲魚都俾人釣曬啦，咁我聽過幾次㗎啦，呢啲對白係咯， 好似係 一次喺北角嗰度拍嘢，連拍兩日，咁啊北角碼頭都有人喺度釣魚啊，我都有做呢個動作啊，過去問下人哋， 師傅有幾多啊？ 係啊，喂有冇上魚啊？咁啊，唉一般啊。蟹有隻要唔要啊？送俾你啊！咁样，唔系我话唔使喺度做嘢啊，多口问句啊，咁好中意倾偈啊嘛，你 好热情啊，送只蟹俾你。 其实可能佢哋都系一颗寂寞的心咧， 都想同你交下朋友。 佢都唔系，如果有得拣，佢都想两个人去钓鱼咧，即系可能系咁啦。嗱鱼就可以多吃啦，即系丰富型嘅虾就唔好啦。如果你胆固醇过高咁啊，嗱讲另一样嘢咧，就系话之前都有讲啦，即系依家临近中秋节咧，大家咪怼多咗月饼嘅，咁啊即系唔好啦。但系咧就好多月饼之前有讲过话嗰啲叫做饱和脂肪好多或者糖分好多，系咪啊？冇谂啊？ 即系等于端午节嘅时候食粽，如果你谂话只粽好肥， 系 咁就冇咗个意思。 你有冇食啲新奇月饼嗰啲白灼茶月饼？食咗未啊？你 我食咗件啦。 食点啊？感觉点啊？ 我 OK 唔系 OK 喎 ，OK 喎， 佢真系甜吃嘅王者 嚟。你都好接受到呢个新事物，同埋任何你觉得即系啲新口味，你都接受喎。 唔系我系后者，即系未必一定接受到新事物，但系咧甜嘢我就好接受。 哦 ，OK。 系，咁啊几好啊！嗱 ，Barbie 开始月饼食 未咧？即系食月饼未咧？ 未、嗯，我未有呢个兴致。 点解啊？ 我觉得因为屋企今年咧买咗好少啫，我咪话我之前好迟先至去诶买嘢送礼嘅、嗯，所以咧悭住嚟食。以往咧就系觉得食唔切，今年咧就未开始食咁、样咯，因为 quota 有限，月饼都有限。 留心你两位得唔得咧？老老实实。 O K 啊， 我唔得、啊，我觉得食到成手系咯。 哦， 因为你一切咧，你一定要成个食晒啊， 系啊， 因为佢已经漏出嚟噶啦嘛，咁理解可以啦。你头先系甜吃之达人嚟啊嘛， 钟哥系应该一次过可以食到几多个月饼咧？最高纪录？ 哦，咁又唔系好多，最多咪三个 吓、啊，三个都多啦。细 嗰啲流心通常系细噶嘛， 同埋呢 一 啲月饼真系用翻我妈咪嘅说法咧，旧时啲月饼唔系咁噶，即系早几日睇个报道咧，话旧时啲月饼咧，依家都仲有上水粉咧，有啲中中式啲嘅月饼咧，佢冇月饼盒噶。月饼盒系装潢嚟，佢攞纸包住噶，跟住咧一个拳头咁大嘅，咁入边就有好多唔同嘅馅咁样。依家啲月饼越做越细个，譬如我近排咧食咗呢个榴莲月饼，嗰啲咩黑刺啊、猫山王，你哋唔系好食榴莲 啊？ 我咧就好中意食，我一开始咧我都唔舍得买，咁啊都系朋友送俾我啦，咁我食啦，哇！我真系一食咧食咗两个榴莲月饼。几咁罪过喎？因为真系太好食、好食嘅原因系咩？嗱，旧时咧，嗱你两个唔食，我分享俾啲听众听啊。旧时你食榴莲咧，你又食到成手都系、你要捋核啦，类似嗰啲嘢啦， 即系麻烦啦，都系。 同埋咧，你知道榴莲嗰 texture 咧，淋白白咁样噶嘛，即系唔好啦，摸上手嘅质感。啊，你用嗰啲冰皮咧包住一嚿咁嘅榴莲去食咧、第一啦，方便啦，卫生啦，干净啦。好食啊！ 即系你真系真系大笑啊！你真系又要食 又要怕污糟又 要 怕麻烦， 即系要揾个揾啲专人服侍咧，即系批晒出嚟， 撩 晒 啲核出嚟， 大师要食榴莲啦咁样啊！真系 有啲靓女喂我， 咁啊当然啦， 你睇下揾下有冇有冇呢一个 service 啊？ 你两个真系一个拍戏一个睇戏睇得太多啊！成日谂到电影桥段嘅， 系啊，臭味相投啊，精哥嗰啲剧本 系、 啊、 咯，全部都系嗰啲嚟 嘅。系、不过最后都要讲啲健康嘢嘅，即系就算几中意食咧。量住食就不能过分嘅、正所谓多食就一定坏肚皮噶嘛。 系啊，咁啊，睇下你要举翻几多下啦，或者跑翻几多下啦，去帮下手啦。咁不过今日都唔系做运动嘅好天气啊、因为今日多云、 室内啦，室内啦，系啦、 啊，系啦、啊，间中又有骤雨啦，同埋有一两阵嘅雷暴添啊吓。咁啊，雷暴警告 延长咗， 延长咗啦，去到早上嘅10:15，依家咧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7%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发现首宗猴痘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30岁男子，星期一乘搭航班由菲律宾抵港，在检疫酒店感到不适，送院接受核酸检测之后确诊，现在正在玛丽医院隔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没有进入社区，亦都没有密切接触者，为谨慎起见，将会提升戒备级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这名男子上个月30日身体出现皮疹，之后扩散到身体其他地方，今个月2日开始淋巴肿胀。患者由菲律宾抵港前亦都曾经去过加拿大和美国，并曾有高危活动，初步调查怀疑在美国期间感染。警方表示，昨日再次将9名确诊人士押送到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进行隔离。上星期五起，警方联同卫生部门已经先后押送多名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的人士到竹篙湾，强调当局必定继续严肃跟进所有违反隔离令的案件，积极搜证和向法庭申请传票检控违法人士。警方又说，连日来仍然发现有确诊人士违反规例，在确诊期间和在疫苗通行证呈现红码的情况下，擅自离开指定隔离地点，甚至进入受规管的处所。

皮膚又真係好似冇，但係咧其他嗰啲咧，我又真係唔知道到底係咪真係對於男士嚟講咁反感咧？ 講嚟聽下。 嗱，呢個咧就之前阿鐘哥都有講過嘅，因為咧都係有一個好流行嘅熱潮，而家喺香港好多人著嘅，冇錯啦。喂，瑜伽褲其實如果搭電梯喺女士嘅角度，應該相對覺得安全，因為其實有布遮住嘅地方就覺得應該安全。但係咧，事實上如果要望嘅話咧。瑜伽褲其實都好突出 的。首先我哋講呢個瑜伽褲咧，係衣著嘅一種嚟嘅， 係啊， 唔係一個人嚟 嘅，係啦， 即係佢唔係姓余， 係唔係瑜伽褲？ 瑜伽褲唔係啊，係即係衣著嚟。 係啊，貼身嘅瑜伽褲咯，我覺得好貼咁樣咯。 嗯，一般般啦，呢個就即係好多時候，就算你喺啲商業區咧，依家都多咗好多 OL， 可能禮拜五嘅時候咧，就直情咁樣著翻工咯。 係啊，之前都講過就係話，究竟你翻 office 嘅工。是不是可以穿瑜伽褲呢？ 是啊。 嗱，呢個又好即係各有各説啊嘛。有啲話喂，咁佢都而家都係一種衣著嘅一fashion嚟噶嘛，點解唔穿得啊？有啲就話喂，冇理由咁樣穿到翻寫字樓㗎，即係 睇下你做咩工，同埋使乜見人咯。我覺得以前咧，我好記得咧，初初有一段時間流行 leggings 嘅時候咧， 係啦係啦，即係差唔多啊嘛。 都啲人都會穿就咁 leggings， 但係都可能會穿件長身啲嘅衫去吸過 pat pat 啦，或者再加多一浸喺面嘅，即係嗰個貼身程度好似就冇咁顯現咁樣。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咧，即係啲男士話覺得女士咁樣穿好似唔係幾好嘅一樣嘢啦。好啦，第二樣嘢咧就係一啲高腰嘅闊。脚裤啦， 哦， 即系好日系嗰啲咧，个两个裤管好阔嘅，然之后咧， 冇乜嘢啊呢、這个， 我都觉得冇乜嘢，我自己觉得 几好啊呢、這个， 你两个都觉得几好啊， 系、 okay、 啊， 系啊，咁你同佢哋又好唔一样、啊，大家都觉得诶咁、样好似唔系几好、啊，因为咧就话突出唔到女士嘅个身形同埋嗰个比例好古怪， 乜嘢啊？头先嗰啲瑜伽裤突出到女士嘅身形又唔中意，突出唔到又唔 all right， 唔系、啊，反而這個呢个咧佢可以。將如果你即係特別有啲女士嘅腿啊、可能比較粗壯嘅， 佢、呢 種咧就遮咗， 我都覺得係， 係咪 幾好幾好？ 係啦，好啦，第三位咯，就係、是、啲好 oversize 嘅上衣啦，即係勁闊嗰啲。男友系嘅 T 恤， 冇乜嘢啊！ 而家仲兴咩？ 兴啊！ 男友系 冇、啊，好似冇试过唔兴噶。 系啊，用冷风啊嘛。同埋咧，因为咧啲韩剧嘅女主角好中意咁着嘅，所以咧佢永远都系一个潮流嚟嘅。 所以我成日觉得好唔公平嘅、即系女士着件松身嘅，咁啊男友系列。男士着件窄身啲嘅得唔得？女友系列咁得唔得先？ 唔系睇你窄成点同埋短成点啊？如果露咪痛 系啊！我专登唔系短点啊！女友系列咁得唔得？ 唔知咧，我唔知咧，想象唔到。 我都想象唔到 ， 都唔想去想象。 系啦， 好啦，咁第四个咧就系讲一啲穿窿嘅衫同埋裤 ，fashion 嚟噶嘛，展烂晒咁样。 而家仲算唔算系潮流啊？嗱，即系当然廿几卅年前就好兴嘅。 其实佢兴来兴去， 看砖啫嘛。 系啊。隔几年又兴，同埋而家都即系都有存在啊！你唔可以话佢大行其道，但系佢总会买得到咯。 诶，系啊，依家咧好多时装嘅元素咧，其实咧。暗藏咗喺生活入面，即係舊時即係會話啊，五年興一次喇叭褲咁樣，其實唔係喎，你依家成日隔幾季咧， 就翻嚟啊， 係啊，都唔使隔幾季，可能一季入面咧都有少少咧，即係喇叭嘅元素或者闊腳嘅元素咧，擺翻喺尾巴嗰度都會發生 嘅喎、不過我突發奇想，其實呢啲所謂嘅穿窿衫咧，有時都幾好噶，即係嗱，我而家諗緊，因為我屋企咧啲衫咧成日咧洗嘅時候咧，都會工人姐姐唔小心咧就係揩咗啲漂白水落去啦，咁特別係啲深色。个衣物咧就会橙咗一笪或者甩咗色啦。哦、其实我剪咗佢咪都可以谂下， 你唔使剪都得噶。咁你咪当嗰个系花纹咯。 系佢花得唔靓啊嘛，如果花得靓就话啫，剪咗佢 O K。 唔系，咁你 depends 嗰笪。嘢喺边度啊，大佬？ 如果唔系 你啲女同事就话你机心重噶啦。如果你翻 office 唔好剪，下次唔好剪，点样咧？ 点解咧？ 将嗰条裤再洗多几次，专登把啲甩色嘅嘢同佢一齐洗。 哦， 等佢再揩多啲，揩到一笪笪。 睇下你好唔好彩啦，即系睇下甩色个色甩得靓唔靓，同埋匀唔匀匀啦。好，咁讲下一个咯。呢、這个我觉得啲男仔真系未必中意嘅，因为我都有听过有好多男士可唔可以着到咁样啊，整车咁嘅工人裤。 冇嘢啊，呢、這个。呢、這个真系冇嘢，工人裤 O K 喎。 但工人裤本身咧好烦嘅，你去洗手间，男士女士都系，你又要成件咁样夹喇衣咁样除出嚟咧， 好难搞咯，纯粹觉得。 咁你好多人，譬如话喺车房做嘢嗰啲师傅，都系着夹喇衣噶啦，咪系咁样去洗手间。 唔系， 唔系 啊， 都真系麻烦噶。我自己有试过着嘅，年轻啲嘅时候，我好记得咧，以前咧，即系有时做一啲活动咧，会有啲品牌赞助啲衫俾你着噶嘛。我嗰阵时最惊咧，抽到啲乜嘢要你着咧，就系嗰啲系后边拉链，然之后 one piece 连身嘅裤，因为你自己系摸唔到噶，即系你一定要搵人帮你摸咗条拉链，然之后你先可以去洗手间咯。 我就唔係好敢着嘅，點解呢？因為我即係見過有一個藝人，佢着得太有型啦。 邊個？ 郭富城啊。 哦。 因為我好記得嘅，佢嗰陣時喺香港紅咗之後，即係九十年代頭啦，紅咗之後，佢第一張喺香港發行嘅，如果冇記錯，第一張發行嘅台灣即係國語唱片啦。咁佢裏邊有一張相咧。佢就係着 工人褲， 工人褲，但係佢冇着上衣咧，當時即係就咁着住件工人衫啦。咁佢咬住只碟，跟住隻眼咧就望側邊，好即係 sexy 啊，即係又健康。你知佢又大隻啊，即係我覺得哇，型到咁樣，你仲點敢着啊？係咪先？ 啊，工人褲啊，唔係諗起阿王喎，諗起學友喎。學友啦， 真情流露， 係真情流露啊！ 但係佢有件 T 恤喺底啊嘛，係 啊， 或者係冇埋件 T 恤啊嘛。 系咯， 身形唔一样，而且 系咪即系卖点唔同、啊？ 系卖点唔一样，系嘅。好啊，讲下一个呢、這个咧，我自己都会觉得女士睇咧都未必个个觉得好睇嘅，就系凉鞋加长袜啦。好多女仔咁着噶，即系拖鞋，然之后再加对可能都七分或者九分袜咁样咯。系啊，呢个我自己都麻麻地，反而作为女士， 我系接受到。 点解？ 因为六十年代好多男人都系咁着咯。 系啊，喂，依家咧有啲男士都系短裤，跟住着只袜，跟住着凉鞋，山系啲嘛。日系嘅山系啊，好兴呢个。不过其实咧，我又觉得烦嘅，我都试过一两次嘅造型。你都知香港多雨水噶啦，你着凉鞋。咧要著襪咧，只襪濕咗咧，好麻煩，好唔舒服，其實都唔舒服。你著涼 鞋 就想舒服， 都會噏住啦。 誒唔係，著普通波鞋咧，即係依家好多波鞋都防水啊嘛，有啲Gore-Tex 嗰啲技術啦咁樣，其實又唔係咁領嘢喎。但係你直情露出嚟啊嘛，你涼鞋嘅意思係 衍生嘅機會會大啲。 同埋又興著白襪咧，依家啲香港男仔，咁你白色襪。你街嗰啲水幾污糟啊！ 我都發現係喎，香港男仔都多咗好多人穿白色嘅長襪喎，仲要係襯短褲咯，即係方死睇唔到對襪咁樣。 Old school 風啊嘛，係 咪啊？呢個係咪新風氣 ？College 風啊， 我冇個長襪，就所謂身無長襪。 OK， 咁 animal print 咧得唔得？ 好嘢，好嘢， 動物紋嘅衫接唔接受？ 咦，你今日都動物紋啦，係嘛？ 係啊， 豹紋。 豹纹咯， 咁啊歌神先得啫，许冠杰先得啫， 女士 OK 嘅， 我觉得你如果有啲人咧着惯咗豹纹咧，其实你又我觉得 OK 嘅，但系你从来冇着过咧，你又唔好搞啦，因为咧其实都几唔知我又 着嘅， 系好难 handle 嘅，好难 handle 嘅，系你着开 OK 啊，着开 OK 啊， 最后一位啦，就系碎花裙啦，或者碎花裤。 Okay 啊、 我覺得睇咩花， 但好難嘅碎花又好容易好亮。 係啦，嗱好多人咧就係話覺得好似啲阿婆褲咁樣，就唔覺得。係啊，啲人一般都係話形容村姑或者碎花裙，如果係 one piece 裙咧，因為通常嗰個裙擺會闊啲啦，就話似大肚婆衫。 唔係喎，調翻轉頭，你幾可見到一啲即係有翻咁上下閲歷嘅姐姐著碎花，而家仲 有啊， 少咗好多。 有啊，你去街市行一轉，望下啲。衣嘅下身通常都是碎花噶、啊， 真系 唔系街市啲排档咧，都系卖紧碎花衫。 系啊，又真系 应该都系即系百货应百客，我估 系卖俾啲后生女咧、 啊。我都想买翻条啊，其实 好啊，咁啊，多谢 Barbie 啲八个提供啦，咁啊。都系嗰个衣着咧，即系自己中意就得噶啦，咁啊，着俾自己睇，取悦下自己啦。

在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苦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 在1940年代，旺角即是芒角村已经由一个村庄填海慢慢渐变成为多种不同工业集中的区域了。染布房街有很多的染布工业集中，而黑布和白布在早年的时间也是广泛去到选购，因此这里也都发展出黑布街和白布街。洗衣街原本就是一条小水溪来的，在1920年代填平了就成为了住宅大厦，居住在小水溪旁边的妇女就需要接 order 帮人洗衫，附近的居民叫溪边小径就叫做洗衣街了。十年之后1930年代，政府将水溪水源在界限街截断倒入去地底下的水道，以及就是将水溪覆盖在地底开辟成为新的道路。由于居民习惯了称呼小溪旁边叫做洗衣街，所以这个叫法就维持到今日咯。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辛苦啊，都要戴口罩啦！啲疫情啊，好严重啊！依家即系身边都多咗好多朋友，即系确咗诊啊，咁自己都即系叫做更加着重啲嗰啲叫做 做好自己 啊，系啦，做好自己咯， 防疫措施啦， 系啦。咁不过咧，落雨咧就坊间好多防水口罩嘅，其实即系佢又有抗菌能力，但系又有防水嘅。咁、我成日咧都想的起心肝买翻个俾自己啊！今日适逢落雨。不如有人转个头落去九龙塘嗰个商场嗰度整翻个，有冇兴趣咧？你啲防水口罩？ 冇、 啊，冇咩系咩？应 该唔会揼到个口罩嘅我。 会啊，好难讲嘅呢啲。 日偏东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同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啊，仲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葵涌道近住丽景村。青葵公路嗰边咧，车龙去到长青桥面嘅。咁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仍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青山公路嘅葵涌段落翻呈祥道咧，亦都车多，龙尾就排到去中山塘。重复多次，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还是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景村。青葵公路那边的车龙就去到长青桥面。现在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青山公路的葵涌段落回去呈祥道亦都车多，龙尾就排到去中山台对开。驾车的朋友如果想改行西九龙走廊的话，

九点十分，投资 O2O， 我好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都麻麻地，道指要跌173点啦，港股 ADR 咧都要跌269点啊，咁啊穿咗19000点嘅水平啦，咁睇到咧外围市况都麻麻地啊，日本股市开咗市咧都跌超过200点，咁啊南韩股市啦、澳洲股市咧都系向下嘅，外围市况麻麻地啦，港股今日都应该。真係差少少啦，咁啊，轉個頭開始咧，大家就會知道咧，股市嘅資訊更加多啦。 林慧，夠鐘上堂啦， 九點鐘聽一聽密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請嚟聽覺言語治療師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 各位聽眾早晨。 Clara， 我知道咧，唔同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咧，其实都适合用唔同嘅教学或者系学习模式咧，令到佢哋可以学习嘅、哦。 系啊，其实最紧要咧系嗰个小朋友啦，同埋个家长啦嘅一个学习模式。如果佢哋嘅学习模式咧，大家系唔了解对方嗰个嘅模式嘅话咧，就会成日都系打大交咁样啦。即系可能系啊，点解佢成日都唔听我讲噶？跟住明明好容易嘅啫嘛，咁因为原来咧喺个学习嘅模式里边咧系有四种嘅。記唔記得咧？我哋曾經都有講過啊，買個焗爐翻嚟，咁買咗焗爐翻嚟之後啊，原來大家用啲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個焗爐啊。 當然啦，好似每個人嘅生活習慣一樣啫嘛，都會用唔同嘅手法啦，又或者係用法咧去處理一啲唔同嘅事件嘅喎。 係啊，咁今日再重温少少啦。咁即係好啦，買咗焗爐翻嚟，咁原來咧係有四款唔同嘅人嘅學習模式嘅喎。咁我咧我自己嘅學習模式咧就樣樣都會有啲嘅，即係其實唔會係單一嘅。咁我介紹下有啲咩學習模式先啦。咁第一個咧就係一個叫做好中意冒險嘅。咁冒險嗰啲人咧係點樣呢？就啊個焗爐翻到嚟啦，咁佢咧就會喺度撳嚟撳去，撳嚟撳去，撳下呢個掣，撳下個掣，創意無限嘅。即係可能個焗爐咧明明話啊，你寫明㗎啦，即係可能話你要焗一塊多士咧，就要3分鐘咁先算啦。可能佢話我就試下3分半鐘先，咦我就試下用蒸汽先咁樣，即係會不斷用好多唔同嘅方式咧去用呢個焗爐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叫做一個叫做比較係叫做冒險啲嘅，即係好中意去冒險嘅，我哋叫Adventurous learner 啦，咁而第二種咧就係 practical learner 啦。咁 practical learner 係點咧？咁佢又會去試下啦，已經唔係好明嗰陣時，佢又去睇下個說明書咯。咁睇完說明書之後，跟住又去再試咯。咁啊，即係變咗佢咧，又會係睇下啲資料，又會去落手落腳，又再試下。咁呢個咧就叫做一個叫做實習式、實習啲嘅，即係好務實嘅模式。咁第三个咧就好中意周围问人嘅，咁咧就啊一见到个炉翻咗嚟啦，就哎呀点算啦点算啦点算啦，呢个其实要点样揿噶？哎呀我想整只焗只鸡应该要点样揿噶？咁佢又唔睇 menu 嘅，唔睇说明书嘅，总之咧就系中意周围问下人啦，咁你就去问下人哋嘅意见啊，要点样做啊？咁呢个咧叫做 social learner 啦，咁佢都好在乎咧人哋俾佢嘅意见嘅。咁而最後一種咧，就係一個咧，係好需要咧，好細閱每一頁，即係成個嘅說明書咧，每一頁睇到好清楚，好清楚，佢先真係去拆箱打開個焗爐嚟用噶。咁好啦，咁你會係邊一種模式啊？ 我諗我係屬於 social learner， 我唔中意睇，我中意問人點用嘅。 係啊，我以前都係嘅，我以前我都好中意係呢一種模式嘅。後屘發覺咧，有陣時候可能你問得人多咧，人哋俾完嘅意見你咧，係會令到你咧就更加困擾之餘咧，咁其實可能仲更加用唔到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又有少少咧就轉咗去一啲嘅實習模式啦。咁即係可能喺啲又試下啦，又睇下啦咁樣。咁但係咧，原來咧有一啲方式咧就是情啊，唔係啦，我真係原來逐頁睇完曬之後咧，咁就真係係會做出嚟係精準啲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喺一個我哋特殊學習需要細路仔咧，佢都有佢嘅模式啦。唔係話佢係嗰個模式，就係全部生活上都係用同一種模式嘅。即係可能佢對爸爸可能係一種。即係可能爸爸教佢嗰陣時咧，咁個細路仔咧，佢自己咧係中意邊一種模式？你見到好多時啲細路仔咧，啊零舍中意啊嗲住攞一個家長咁樣，可能爸爸或者媽媽咁樣嘅。咁啊，跟住咧就通常咧就媽媽就會話，平時佢唔係咁嘅，爸爸喺度就會咁啦。你有冇成日聽到呢啲咁樣嘅聲音啊？ 有啊，成日都聽我呢啲説話的，而且確。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就因为大家嗰个嘅学习模式唔同啦，咁就变咗咧就会系好多时候会撞晒啦。咁撞晒之后咧，就会成日话，哎，佢都唔听我讲噶咁。例如好似舉個例啦，如果咧嗰個爸爸咧，佢係一啲咧係多方面嘅人嚟嘅，即係佢可以係好中意冒險嘅，好中意試嚟試去嘅。咁但係咧嗰個細路仔咧就唔係喎，個細路仔可能尤其是自閉症小朋友咧，佢好需要有邏輯性嘅，佢真係係同即係逐個步驟係唔可以錯嘅。咁如果係咁樣遇上嘅話咧，咁個家長咧係會教得個小朋友好辛苦，個小朋友亦都會學。得好辛苦噶，咁呢一個咧，我就好多時都會見得到咧，即係家長同埋個細路仔咧兩個嘅衝突咯。咁因為咧嗰、那個係啦，咁頭先講咧就係話，個家長咧就好中意，不如你試下咁樣玩啦，跟住啊咁樣玩都得噶喎仔咁樣。咁但係啊，對於真係過度活躍或者係自閉症小朋友咧。就好唔同嘅方式㗎啦，咁樣咯。好啦，又舉另一個例啦，又或者係啊，原來咧嗰個嘅爸爸媽媽咧係一啲好邏輯性嘅，即係一啲嘢咧就係要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要好跟次序嘅，即係因為有大人咧都會係中意呢一種人模式㗎嘛。咁遇到個小朋友咧係一啲過度活躍嗰啲咧，佢冇耐性去幫你聽咁多嘅步驟嘅。亦都冇耐性去咧，即係睇清楚某樣嘢嘅。咁喺呢啲個環境之下咧，咁個家長同埋小朋友咧都會一個打大交嘅情況出現噶啦。 嘉慧啊，嗱，頭先我喺你啲例子度咧就聽到話有自閉症嘅小朋友啦，亦都有過度活躍症嘅案例啦。其實咧係咪咧代表住每一種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咧？多数都是可以同某一种的学习模式挂钩呢，定还是其实可能呢十个自闭症的小朋友里面呢都有好多种不同的学习模式的呢，我们又应该怎样去找得出每一个小朋友需要什么模式去学习呢？ 这个就家长呢就其实最了解一个小朋友嘅。咁但係呢只不过呢佢唔係好知呢、這、一个即係用呢个学习模式呢去做返个分析。咁所以呢就会令到呢大家呢就会有好多拗撬啊，好多嘅冲突啊。咁头先你讲得好好啦，咁就係话其实係咪自闭症就一定呢，或者係过度活跃系咪一定呢，咁唔会囉。同埋呢有时可能係每一个情况都唔同。即係例如可能啊個自閉症小朋友佢係對於一件物件或者係一件事裏面咧，例如可能係巴士咁樣啦，咁喺巴士咧你一同佢講咧，佢就可以咧全日24小時同你講得㗎啦，即係兩三個鐘頭可以唔停嘴不斷咁講嘅。咁佢一個係一個，因為佢咧係即係完全好似一個說明書咁樣咯，即係做成版去同你背曬出嚟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同佢講其他嘅嘢咧，係唔係佢嘅興趣咧？佢又唔會係會同你係逐項去講翻出嚟噶啦。咁例如可能係佢對一啲嘅即係一啲嘅食物佢會過敏嘅，即係嗰啲嘅，即係可能啲食物嗰啲叫質地啊，即係可能掂落個嘴度都好敏感嘅。咁佢就其實佢就唔會想去嘗試。咁當佢唔係嘗試時咧，就頭先講啦，就唔係等於話佢一定係要逐步就一定得嘅咁樣。所以呢啲嘅位咧，都真係係需要即係一個專業人士啦，同埋家長啦、細路仔啦，去互相去揾到大家嗰個嘅模式咧，咁先至可以配合到。咁啊，做訓練嗰陣時咧，就會好啲啦，順利好多噶啦。 嘉慧啊，咁我相信咧，總會有遇到一啲情況咧，就係喺一班小朋友裏邊咧，各有各唔同嘅學習模式喎。咁喺呢个时候咧，如果要一个课堂里边融合晒咁多个小朋友，又可以用啲乜嘢嘅方法咧？ 我谂你真系好多呢啲感受，你见到阿女有阵时可能上一啲嘅兴趣班啊，或者学校啊，个个都唔同。咁所以其实咧，即系作为老师啦，即系作为老师咧，就真系要好识呢一个方式啊。即系如果佢唔识呢个方式嘅话咧，咁佢好难去即系对个小朋友咧，可以系即系针对性可以帮到佢嘅。如果係啦，頭先講就係話，如果個細路仔佢真係冇耐性去聽你嘅，佢咧就你講一句咧，佢就駁你十句嘅。咁好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咁你就知得到呢個小朋友咧係一個即係比較係中意一啲嘅創意啦嚇。咁你就知道嘅話咧，咁你就會識得去點樣去應對翻呢個學生啦。咁調翻轉啦，如果個細路仔咧佢好中意傾偈嘅，成日周圍問人嘅，樣樣都問人嘅，咁你知道啊呢、這個細路仔咧有個學習模式咧係呢一款嘅，咁你咧亦都係有一啲嘅唔同嘅對策咧，係可以去針對性去幫翻呢個小朋友咧，咁啊令到喺個課堂裏邊啦，即係學生同學生之間咧就會係比較和諧啲啦。 所以呢，其实无论是家长定还是师长呢，都需要长时间去了解个小朋友啦，多啲观察佢嘅需要呢，才可以找到最适合他们的学习模式，这样教起上来学起上来都可以事半功倍啦。 是啊，那么伴着小朋友又会很喜欢上学啦，那么作为老师呢也都可能都很开心地回到学校可以见到我们的小朋友啦。因为其实每一个困难呢你是有机会去解决呢，是对我们是有一个成长的嘛。那无论是大人啊、小朋友啊、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啊，个个都是啦。那所以希望呢大家就见到逢亲有困难呢就不要逃避啦。那么今天这个的策略啦和一个的分析方法呢都会是帮到啦，即大家咧係有一個嘅方向，就知得到啦。哦，原來係咁樣嘅，就唔使係話每一樣事又喺嗰件事去解決嘅話，咁其實咧就唔係一個好實質嘅，即係好似係斬腳趾避沙蟲咁樣啊，見一樣解一樣，見一樣解一樣。咁當你咧明白咧，去了解深入啲，去了解有呢四款嘅模式嘅話咧，咁就大家相處咧就會和諧，同埋磨合咧都會快啲噶啦。 雖然係漫漫長路嚇，但係都希望咧家長、師長同埋學生咧都可以一齊進步啦。今朝早唔該曬嘉慧， 唔好客氣，拜拜， 拜拜。 好，唔该嘉慧同埋唔该芭比啊，同大家讲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啦。西九龙走廊往尖沙咀方向啊，近住荣昌村嘅慢线呢有交通意外啊，非常挤塞，龙尾呢就去到葵涌道近丽景村，驾驶人士呢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木鱼最早的时候只是用于伴奏佛教歌曲，后来逐渐在民间的乐曲和戏曲当中出现。木鱼有很多不同的大小，音高亦都有异。木鱼一般都是用桑木或者是樟木制成，而它是一件敲击乐，用来打节拍的。较大的木鱼发音会比较低沉，而当它和响板一起使用的时候，木鱼就会用来打轻拍，而响板就会负责打重拍了。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Monica，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叶太喺度。早晨啊，叶太。 早晨啊 ，Barbie。早晨，你哋各位主持人啊，好好啊，多谢你哋俾机会我。 你唔好咁讲，我知道你咧准备咗好多祝福嘅说话咧，要同我哋一起分享嘅。 系啊，因为九月份咧好多人生日啊， 嗯， 即系由九月七号啦，有一个Ava 啦，九月十一号咧就系 Anita 啦。九月十七号就是菲菲和 Jackie 啦，九月十八号就是 Connie 光啦，九月十九号就是我仔啦，昌啦，仲有阿红啦 ，Crystal 啦，九月廿三号有 Elisa 同埋 Helen， 九月廿五号就是我嘅最爱咧就老公啦，阿辉啦，九月廿六就是阿杜啦，而九月十号咧一个好好嘅 uncle 啦，叫赵 uncle 啦，哇！真的好多人生日啦，真的好忙啊！大家都 忙住祝福系嘛？ 系衷心祝福就系好感激我哋可以相遇相识，有缘走埋一齐啦。仲因为藉住主啦，我哋可以好多人咧连埋一齐啦，都好珍惜每个人嘅关系啦，好珍惜今日上帝俾我哋嘅一个咁好嘅祝福啦。好相认识，同埋最紧要而家真系身体健康，同埋大家情绪都要健康安好。咁我都感激，其实即系做啲好好嘅医护人员，一个特别嘅李姑娘，特别要多谢佢，即系去守护住香港啦，做好多防疫嘅工作啦。所有政府里面即系每一个用心去服侍大家啦，即系做好多嘢。你好似你哋电台一样啦，即系我都系每日都要充满感恩去过每一天咯，咁样咯。 啱啊啱啊，自己嘅心态健康同埋开心系好重要。我成日都觉得，即系无论咧外边嘅世界发生咩事啦，或者周遭发生啲咩事情都好啦。如果自己自身有一个力量嘅话，你又可以感染到身边嘅人啦，继而就可以将嗰个正能量咧一传一传十传百咁样咧就传开去咯。 所以你哋嘅节目都好有正能量噶，所以好多谢你哋，好丰富啦，同埋真系全面啦，即系听系好多知识又可以学到啊，同埋被提醒咯。 嗯，咁就好啦。 每一个人都有真系真真正正嘅平安同埋喜乐，同埋真正每个人都去顾念别人啦，同理心啦，呢个真系呢个世界先更加好咯。 啱啊，啱啊，即系自己照顾咗自己，发觉原来自己够正能量俾其他人嘅时候咧，又可以咧将呢啲嘅温暖啊，同埋祝福问候咧散播。开去就好似今朝早个叶太打电话嚟一样啦， 系啊，其实最紧要大家一齐抗疫，就系无论点都好，一齐并肩作战啦，唔好放弃啦，唔好咧觉得你自己一个人啦，其实一定揾到人咧系陪住你哋行呢啲路咯。 啱啊，啱啊，冇错，永远都唔孤单嘅。如果觉得孤单嘅时候，就开住个收音机听住神光第一线啦。 非常之好，佢电台所有嘢都好丰富嘅，系啦。 好啦，多谢晒叶太嘅电话。 系啊，祝福你哋啊！ 多谢你， 好啊， 好， 做得好好啊！ 多 谢 多谢，好啦，拜拜， 拜拜。 似葉太咁樣咁多祝福嘅說話想送俾身邊嘅人啦，咁啊都可以打個電話嚟1872388嘅神光 Morning Call 咧，等緊你嘅電話啦。重複多次電話號碼1872388。如果近排咧有啲朋友生日啊，咁都可以打嚟送個靚嘅祝福俾佢哋啦。 神光追蹤31。 嚟啦，追蹤31，鐘哥揾阿暢出嚟一齊傾下啦。早晨， 劉暢。 早晨啦，钟哥，早晨啦，早晨各位， 早晨啦，有咩好介绍啊？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同足球有关嘅，今日晏昼6:30，我们的超青联，咁呢个节目咧就每一集都带大家深入认识咧香港超级青年联赛嘅每一个球会嘅，咁今集嘅主角咧就系骏锋足球会啊，咁啊骏锋咧佢即系比起其他球会咧相对比较新啊，佢喺2016年先成立嘅，咁。即係比其他球會新咧，佢個資源亦都相對係有限，咁所以咧，佢哋特別重視自己嘅青訓喎。咁啊，今集嘅節目咧，就同大家聚焦喺進鋒 U16 嘅梯隊嗰度，佢哋同時好多都係咧香港青年代表隊嘅成員嚟嘅。咁啊，聽下咧佢哋嘅教練點樣講啊，即係喺資源限制底下咧，點樣去到發掘同埋培養佢哋嘅年輕球員啊？ 咁啊，繼續支持本地足球運動啦。琴日睇咗東方龍獅啦，喺32台，哎呀，80多分鐘。臨尾爭啲啦，係啊，咁啊，睇下往後有冇香港嘅球隊可以踢得更加好嘅佳績啦。好啦，7:30咧，盤點25年，係啊， 冇錯啦。咁啊，呢個節目咧都係每一集都請嚟咧嗰啲組織啊，喺大灣區唔同城市嘅香港政界人物或者地區人士，聽下佢哋分享咧佢哋鄉下嘅印象同埋展望嘅。咁啊，今集咧請嚟東莞嘅代表啊，就係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同埋呢個香港東莞社團總會執行主席阿梁麟，佢兩位會同大家講下咧東莞近年嘅發展同埋轉型，仲有咧佢哋嗰個當地嘅創新工業點樣為到佢哋青少年提供機遇咁話。 咁睇完呢個咧，仲要睇埋醫生喎。醫生與你8:00有咩睇咧？ 係啦，咁今集同大家講下兒童發育嘅問題，即係好多家長都會擔心自己嘅仔女太生得太遲啦，生得即係長高得太遲啦，或者太矮啦，太高，特別係女仔又會驚啦。咁究竟發育咧，即係點樣先叫過高過矮咧？咩時候發育或者早熟遲熟又有？究竟點樣界定嘅咧？咁今集咧就請嚟兒科專科醫生同埋營養師同大家一一講解分析啊！ 咁家長們就密切留意啦，會唔會係過濾咧？咁都要睇實啦嚇。唔該阿暢， 唔該劉暢，謝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好似有啲人好匆忙赶过马路，但系过咗之后又慢慢行。喺斑马线前面，大家为咗争取时间有好多举动，例如绿色公仔已经斩下斩下，都仲要冲出马路，以为只要踏出马路嘅时候，公仔仍然系绿色就得。昨日在深水埗等紧过马路，见到绿公仔斩紧，即刻停步。隔篱有两位有翻咁上下人生阅历嘅姐姐，其中一个同另外一个讲：快啲过啦！我有冇听错啊？斩多两下就系红公仔，莫非你真系觉得快啲就过到？说时迟，那时快，佢两个真系冲咗出去，踏出第一步，绿色即刻变咗红色。而他两个斯斯然慢慢过，原本应该可以行驶的汽车停在那里等他两个。曾经有朋友跟我说，9月1号开学之后驾车要小心点。我说知啦知啦，因为多了校巴嘛，容易塞车。他说不止这样啊，翻放学时段多了小朋友过马路要特别留心啊。昨日在网上看到一段录像，两个几岁大的小朋友手拖手冲出马路，差点被车撞到。明明有两个大人在这里，但是当过马路的时候，大人又会被小朋友行先。遇到这些情况，你会说大人看住小朋友啦。大人又会说我都看不住他一支箭咁飙了出去。我成日都唔明点解小朋友过马路係小朋友行先过大人。莫非大人真係觉得小朋友过马路嘅经验会比自己多，会更加了解交通情况？大人又好，細路也好，淨係想快啲过。但係有冇諗过快啲未必过得到呢？想快啲过都要做好自己本分，睇清楚情况，知道大家心急想争取时间，但是只要花多少少时间睇清楚马路情况，一样可以快啲过，仲一定可以快快乐乐咁过。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你约我去街，然后我去街。摆定礼服着晒反派，我坐我架车，其实无法开。最后佢阿妈都上网， 开车啦，系啊！ 我望赞你乖，其实我最乖。最重要令世界兴奋，令我爱逛街，一段日日下斋，我就每碟菜都食埋。超级新境界，超级新境界，永真男神。有个赞你乖，其实我最乖。最重要是青春心态，有了这爱心，其实哪会坏？最害怕善意都活埋。超级新境界，超级新境界，天真表态。四处摆，踩住油再兜风好快，掟下转下弯啊，前面有个牌，转入转入高速飞快。充满欢笑的了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好，揾阿小白出嚟讲下有咩好嘢食先。 小 白， 喂，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又介绍一啲即系简单啲，大家又容易煮嘅嘢俾大家最好噶啦。咁啊，但系你话我哋喂。中國人啊，始終有啖飯落肚噶，係咪？咁飯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整法嘅。今日呢個整法咧，我覺得咧都非常簡單，只要屋企有氣炸鍋咧，咁你就可以完成呢個咁簡單嘅食物啦。 氣炸鍋咧，其實都幾方便，係 啊，咩都可以抌落去， 係啊，乜嘢都搞得掂。尤其是咧嗰啲雞翼咧，你買一包咧解咗凍之後咧，你擺落去啦，跟住校個時間制啦，可能十零分鐘。跟住之後就可以哦，有啲脆卜卜嘅雞翼食都幾好喎、 啊。 咁啊， 哦係啊，其實除咗嗰啲氣炸鍋整雞翼之外咧，譬如氣炸鍋整雞軟骨咧、其實你都係咁樣落下少少鹽啫嘛，你係咪氣炸下，跟住咧啊，佢出嚟之後又好食嘅喎， 幾方便。 係啦、啊，咁啊，所以今日咧同大家講嘅咧就係、是，既然話有啖飯落肚啦，就可以整下呢一個嘅飯團，咁啊好簡單嘅啫。咁啊，你梗係準備定幾飯啦，煲咗佢先啦。煲咗之後咧，咁啊飯團嗰啲飯咧就唔使落醋嘅，咁啊就咁用翻，譬如黏厚少少嘅米啦，跟住你咧就要呢、這個就考大家個功夫啦。如果你係識得捻飯團嗰個方法嘅話咧，咁你就可以自己捻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坊間都有啲飯團嘅模嘅，嗰啲模咧其實十蚊店都有嘅，即係冇技術嘅，你放入去，跟住咧冚埋個蓋，壓佢，等佢幾秒鐘打翻開個蓋，咁啊捻完噶啦，都話非常之簡單呢、這個。咁入邊咧。我今日整呢個飯團咧，就唔需要放餡喺入邊嘅，因為稍後咧會做一啲喺外邊調味嘅，咁啊變咗咧，連入邊個餡都唔使諗，咁啊話仲簡單。好啦，咁你就首先咧就準備咗個飯啦，然後就頭先個步驟，你將佢攣咗，跟住咧你已經可以準備呢一個嘅氣炸鍋啦。咁你咧就放入去，校咗大概咧就係呢個400度，係啦400度，然後咧就15分鐘。跟住就射咁樣射佢咁樣啦，好啦，然之後咧你就準備定一啲調味料。啊，呢啲調味料咧，其實你淨係好簡單調咗味之後，你發覺咧成個飯團咧都已經咧係唔錯嘅。咁有啲咩需要調味嘅咧？你就準備一茶羹呢個糖啦，然後準備定兩茶羹呢個豉油啦，然後一茶羹嘅味淋啦。咁如果你中意嘅話咧，其實都可以準備定咧，就係煮食用嘅，例如係一茶羹嘅沙茄清酒咁樣，都可以做一啲調味嘅功效嘅。好啦，咁你咧就準備咗呢個之後咧，咁你就揾個兜準備定啲材料，佢攪撈勻曬你嗰個醬料，跟住你就可以咧喺嗰個氣炸鍋度打開佢， 係， 跟住咧你就嗰啲飯啲飯團就已經氣炸緊啦，你就喺度攞個掃，就要阿掃出場啦，阿掃咧就叫掃下佢。掃到外面呢，其實同埋兩邊呢都係沾滿曬嗰啲嘅醬汁，然後呢就繼續呢就冚返佢，跟住就等佢繼續去到氣炸咁樣。咁如果你話喂個氣炸鍋其實你唔想整到咁多嗰啲豉油漬啊各樣嘢嘅話呢，喂我前幾日呢喺坊間呢睇到一啲專係俾氣炸鍋用嗰啲好似嗰啲兜啊，係啱啱濕濕冚咧，係可以擺喺你嗰個氣炸鍋個兜嗰度。 呢個好啊，因為我係洗碗布啊嘛。 咁你可以洗得簡單啲啊，唔使成個鍋拎佢慢慢散。 大佬，你嗰啲平時嗰啲蒸焗爐啊，嗰啲即幾鬼難洗啊，即係煮啊方便喎，係啊，真係好正好正，哇又淋淋啊，又多汁啊咁樣，好似小白話齋，呢啲器具反而幫到手啊， 係 咪啊？ 係啊，所以我就知阿 O 咧就係呢個洗碗布嘅，就即刻幫佢諗埋，所以就可以準備定嗰啲，佢好似一嚿。食膠咁嘅嘢嘅，即係所以佢話你嗰個形狀係點咧，其實都冇乜所謂。但係佢本身有圓形啦，有方形可以俾你選擇嘅。咁你咪譬如屋企嗰個氣炸鍋係方形嘅，你咪揾翻個差唔多大細嘅方形，跟住你就將頭先我講嗰啲飯團啊，同埋頭先啲步驟，就喺個方形嗰個兜上。 上面嗰度整， 咁 佢咧就可以整得好企理噶。你整曬成個過程之後，你就成個兜攞出嚟咧，其實你個氣炸鍋唔使曬，你淨係攞個兜咧就放喺個蒸盤嗰度，係咁以即係洗一洗佢，同埋佢嗰啲好易洗，佢啲質料，所以就可以容易 keep 得乾淨。不過要講翻嗰個飯團啦，個飯團咧你就搽完嗰啲醬料之後啦，咁你即係繼續氣炸佢啦。氣炸佢嘅時候咧，就發覺咧佢嗰個顏色咧，同埋佢嗰個味道咧，就會已經食咗入去個飯入邊啦。咁同埋佢食出嚟嘅個口感就係咩咧？譬如大家都有食過氣炸鍋嘅雞翼啊、雞軟骨嗰啲咧，佢就外邊咧好脆嘅。咁呢一個飯團咧，其實都係一樣。咁佢就可以整到外邊咧嗰個搽咗豉油嗰一浸嘅飯咧，好似感覺食到我哋好中意食嗰隻飯焦咁樣。然後入邊咧就好鬆軟嘅飯嘅。咁我覺得呢個咧。你朝頭早例如你出門口之前整一整，咁你其實可以拎翻公司食，都一樣 OK 喎。或者你有陣時出街啊，甚至乎禮拜六日你帶埋小朋友出街嘅時候咧，其實呢啲咧都係好方便嘅食物嚟㗎。而家街上面買個飯團都貴啊，係咪？即係起跳都二十幾蚊啦，我覺得其實都幾貴㗎。係， 梗係貴啦。小白講啱啊，有陣時我譬如喺即係喺中上環。即系快速食一个 lunch 咧，依家咪好兴嗰啲三个人嗰啲饭团嘅。 系啊， 我买两个咧，四廿几五万蚊，佢仲问我加唔加汤，一加汤六七十蚊， 整个餐你叹下，跟住之后就哇又越嚟越贵啦。 我真系坐喺中环海旁旁边食，几咁孤单咧，食住啲咁贵嘅嘢，跟住又同埋嗱，我就食阿钟哥同埋阿小白最中意嗰啲明太子嘅啫。哇，22蚊一嚿饭团三角形， 起晒价而家真系又越嚟越贵啦。 好啦，咁啊悭啲钱啦， 系啊，大家谂住食饭团系快靓正，同埋即系个价钱系平啲嘛。而家唔系噶，而家做到咧包装都几高级啊。咁所以咧就唔系话平价嘅食物啦，系咪先？如果我真系去食翻嗰啲美式快餐嘅包又好鸡又好，随时仲平过食饭团咯。咁你觉得件事有啲荒谬嘛？系咪先？ 咁啊，自己学下整啦，好似小白咁样讲。 咁啊，大家可以试下自己整下呢啲嘅叫做豉油气炸锅饭团。 唔该晒小白 ，thank you。 好，拜拜。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呢有冇发现我有咩唔同咧？ 眼镜唔同咗， 眼镜唔同咗啦，换咗眼镜。 芭比一 咁早已经想赞你噶啦， 点解？ 我啱想讲啊，琴日嗰个好啲、啊， 点解要点解要换咧？嗱，就算芭比赞，就算阿钟哥咧，即系话喂，琴日嗰个好啲，点都好，我都要讲翻呢个说法。其实话说咧，就系我礼拜一去打篮球嘅时候咧，俾、 哦、 人撞爆咗，几、 哦、 青春呢件事。 咁、哦、呢个系旧噶啦。 呢个系新嘅， 新配 嘅，琴日即配嘅。点、哦、配呢？就系、是、半个钟头咧，嗰啲日式啊、 哦， 快速配眼镜嗰啲。咁啊咁啱咧，喺尖沙咀个商场咧，未有嗰啲大富翁券嘅、 嗯， 差唔多到期啦嘛。咁啊，屋企人就发 嗜 好令，唔系发嗜好令。就同我讲话你 用咗佢啦， 你好快用咗佢， 咁好嘅，咁鼓励你消费、啊， 因为消费要消费埋佢嗰份啊嘛。 你呢间日式嘅配眼镜店系咪即系近年先至喺香港开分店嗰间啊？ 有两三间嘅，其实即系两三个牌子都有喺香港开呢啲快速嘅攞到眼镜嘅铺头咁样啦。咁咧，我就同嗰个姐姐讲， 我啱想讲话，好好厉害啊！ 系 佢喺香港开之前咧，我都试过啊， 劲啊！ 日本 试，你日本试啊？喺边度试啊？ 东京 叔咯， 嗯， 正啊，系嘛？ 系啊， 净系鞠晒躬咁样，系嘛？ 唔系都系。 喂，你配咩眼镜啊？太阳眼镜啊？你视力几好啊，钟哥？ 唔系咁啊，都有少少老花啊嘛， 系啊， 咁都配翻个喺度， 间唔时傍下身啦、 啊，听到样嘢傍下身啊， 系啊， 系咯、 啊， 大半已经傍下身啊。 你咧，你有冇试过即系喺呢啲快速眼镜店配？嗱，我见你戴框就多啲啊，除非嗰个状态唔好啊， 系啊，或者早起身我都戴眼镜啊，眼 蒙 蒙地。喂，我其实有个疑问嘅，你今朝讲起呢样嘢，我成日都觉得呢啲快速配眼镜系配。配唔到我嘅眼镜， 点解咧？ 因为我只眼好麻烦嘅， 太深啊！ 都深近视咧， 我深过你啦，你几多度啊？ 七百， 我八百度， 诶系咩？ 系啊， 都配到噶， 好深近视， 但我散光都好深、 啊。人哋话咧，越老咧啲近视越轻噶嘛。 冇嘅， 冇啦。 我不嬲，我喺度等紧呢一日啊， 未够老。 我等紧唔使做激光矫视都可以减低近视啊嘛， 减低都好好嘅。我 月老系帮你牵红线啊嘛， 唔使啦。 月老会帮你减近视啊， 会帮你减近视。 喂，嗱，我回答翻Barbie 啦，其实咧近视深都 OK 嘅，咁同埋咧佢啲镜片个种类都几多嘅、 嗯， 即系你话依家坊间未有啲可以辨识嗰啲全视线咁样嘅，咁佢就唔系用紧嗰个牌子嘅，不过佢哋都有一种就是日本研发的、 啊、 总之你去到户外呢接触到紫外光呢它就会帮你辨识这样、 哦。 不过有时呢这种眼镜呢其实我们做事不方便。 是啊是啊、 你想想如果下年有回太阳计划做回户外 show 这样。 你全部黑晒了这样 的人就会觉得哇即扮大牌咯，做咩戴住太阳眼镜做 show 啊？ 唔使担心啊，我唔系扮啊嘛，我真系大牌啊！ 你啊得啫， 你 OK 啊，我哋唔得， 我哋啊，除咗佢，点解啊？ 再唔系冇下次啊咁， 唔俾你上台咁难得先，咁样系咪先？咁啊，所以呢个会变色嘅眼镜咧、 嗯， 其实有阵时都做嘢。你以為方便咗、 嗯， 其實幾唔方便，幾唔、 啊、 方便。咁嗰個哥哥咧，都係一個專業驗眼師嚟嘅， 都要 嘅。咁咧，佢又同我講咧，話啊，你配呢啲嘅時候咧，你自己睇住啊，因為咧，如果咧個鏡片咧會有個賞味期限嘅、 嗯， 即係譬如用一年到咧，或者兩年到咧，差唔多要收隊噶啦、 啊。 因為咧佢個辨識能力會弱啊、 哦， 就變咗咧，你有陣時咧。譬如你是驾驶人士啦，你梗系期待个变色眼镜可以喺你车厢入边一路揸车、 嗯、 都已经可以遮到， 感应能力强啲啊！ 系啊，感应能力强啲，但系咧随住咧个镜片咧都会老化嘅。 哦，一年货仔嘅就原来、 年领到咧，佢话咁你大概如果保养得好咧就用到两年，保养唔好咧就年领到。咁咧你喺个车厢入边咧，你就会发现嗰变色效能咧。就冇咁高噶啦，咁、样，咁到时咧，可能你就要换翻。 咁佢系变唔到色啊，定还是变咗色之后唔变翻淡色咧？ 唔系，冇变得咁好啊，同埋变得咁快啊。 哦，总之简单嚟讲咧，佢要谂个方法，每两年赚你一次钱。 咁、我有同佢讲嘅，我话咁哥哥啊，我想问，咁你 prefer 我配一副太阳眼镜好啲啊，定还是配一副呢啲咁嘅， 可以渐变 嘢，可以变嘅咧，咁样。咁佢諗咗一諗， 佢計條數先，心底裏啊計啊，換兩副賺你多啲。 哦，咁咪佢都好有良心嘅，佢話嗱，其實咧你呢個2000蚊減500蚊嘅 coupon A 咧，就建議你配兩副。咁啊，呢個自己一個買嘢小體驗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是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